好，出一出聲先。 各位你好，各位你好，各位你好，各位你好，各位你好。 應該你嗰邊係比大少少啊，你個麥。 又係呢支噶嘛？ 係啊，冇錯。幾好啊，係咪先 ？OK， 就咁決定。 好，而家就啱啱開始 live 啦。咦 ，live 咗咯？有冇人入咗嚟啊？拎走呢支麥先，有少阻定。 都有， 咦？有人入咗嚟，但系呢个冇 watch now 定嘅。喂 ，hello Panda，Angel，hello 你好。 喂，各位网友你好啊。 系啊，而家俾少时间大家入嚟啊，因为咧我咧就要 post 呢条 link 出去。post 嚟拎出去咧，跟住咧就我 paste 埋喺自己嗰度， 嗯， 先啦。 喂，咁啊，有啲網友想講想聽啲咩噶？其實佢哋啊， 網友其實佢想聽陰謀嘢，有人講誒十五個嚟咗，我一陣間先招呼各位啊，我 post 埋條 link 先，大家就知噶嘛，因為。 唔係，因為 Facebook 好多朋友而家都。都在等緊啊，因為佢話 啊， 係啊，有啲就就 先，大家就知咁樣咪。你都啲 delay 都唔好耐，好攞碟攞呢條 link 啦就。嗱，今次我哋咧絕對咧就梗係會講下啲陰謀嘢啦。陰謀嘢有咩陰謀嘢啊 ，Gary？ 陰謀嘢啊？喂，你突然間個 topic 好曬，大佬 懶係交下波咁啊嘛， 交下波啊！咁啊嗱，其實咧就唔使講加波噶啦，因為探長之前就有同我提過，就講下一啲即係選舉嘅陰謀嘢。 冇錯， 哇咁啊犀利啊！咁啊咁就今集咧嗱，其實即係我哋兩條友講啊，咁你預咗我哋都係吹下水啊，即係鳩噏啊咁樣。 因為狗吹又唔可以太精密嘅。 係啊，咁 雖然無奇不有咧，就好精密嘅。 其實咁同你嗰個差唔多嘅啫， 唔同。 咁但系咧，我就想俾一啲即系個人嘅意見俾啲網友先。咁啊，因為點解咧？ 係 就大家就如果係有即系聽我哋今日節目或者睇呢個節目嘅咧， 係 就大家就將用個諗一諗，轉一轉 channel， 嗯， 就用咗我哋而家所講嘅嘢，你當咗喺美國。 係點解咧？ 咁啊，成件事就好陰謀咯，唔得 哦！即係好好抽離，好似唔關自己事。 係啦，即係你當咗而家我哋講嗰啲咧，就全部發生喺美國。 係係係。 咁其實成件事咧，就如果你咁樣諗咧，你就會發覺咧，咦唔係喎？我哋而家之後我哋所講嘅嘢咧，就根本同而家出邊嗰啲陰謀論啊，或者即係國內嗰啲網站講美國選舉嗰啲，就 exactly 一樣。 唔單止一樣啊！嗰啲我哋都係靠二三手消息。今次香港嘅選舉咧，我哋置身其中，朋友是真的，新聞是真的，那些候選人你可能見過添，即係我覺得即係，但係咧就必須咧，你就要當係美國嘅新聞。 你覺得係咪咁樣？ 點解咧？因為咧，即係大家唔使咁慾緊，唔使鬧交，即係抽離些少。冇錯，即係嗱，平時我哋即係成日講，你知啦，尤其是你啲行家咧，即係中意講陰謀嗰啲朋友咧，就成日都講，即係美國佬好似全世界最衰咁樣。即係任何最衰嘅嘢都係佢噶啦，咁我唔排除喎呢樣嘢。 啱，我贊成噶。 但係問題佢點解俾你知道嘅？點解中國啲嘢你又唔知道嘅？喂，呢個咪就已經好大分別咯，因為人哋個第四權監察得好好嘛，任何嘢都俾你知道，都瞞唔到埋。咁但係香港或者中國咧，似乎咧香港都好啲，但係中國嗰啲咧，咪嚟嚟去大幾遠，咪嚟去都係人民日報，即係全部啲資料都喺嗰度。但係咧，我見到有啲講國情嗰啲咧，哇，個個都有私人嘅資料 喎， 個個都有有呢個偷聽器咁嘅， 即係直線咁樣， 直線添啊，仲要同佢告解嘅習近平， 嗯， 即係呢下嘢先吊鬼。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講呢個都叫做有個 topic 啦，就係叫做本地嘅選舉陰謀論啦。咁嗱，即係你覺得成件事咧，雖然而家都未選，下個禮拜先正式選啦。咁但係咧，又篩選提名啦。即係提名啦，同埋入閘啦，又嗰啲選委啦，其實選委得個千二人，香港700萬人，你諗下 percentage 有幾多？咁呢個距離普選，你諗下仲有幾遠？咁你可以咁講，你講翻轉頭， 你哋唔要待住先啊嘛，咁咪得千二個咯。咁、 嗯、 你覺得即係你咁你贊唔贊成待住先嘅？你當時 我自己啊， 係 我一路我唔贊成待住先。 係咁，但係點解今時今日啲人嘅取態又好似贊成某啲嘢待住先咧？咁我一陣間慢慢分析。咁好啦，而家招呼下啲朋友先，睇下多唔多人嚟咗先。而家有幾人嚟啊？都唔係好多啫喎， 唔緊要啦，係咪先？ 唔係，咁我係費事佢哋會問翻轉頭嘅。咁咧，我咁緊張原因咧就係費事講翻轉頭。四十幾人都算快噶咯喎。 嗯。 OK， 咁啊，我又係用呢個 Siri 幫幫手啦，因為我哋 Siri 已經成為九吹廿四嘅 招牌噶啦。 唔係招牌，唔敢講，係呢個指定嘅嘅、哦、職員。哦 Brandis Jelain Julie Hi Wang Kim Hung Hi Ging Fung Sing Yam Wa Min Lok Windy Liu Hi Ri Penny Hi Ging Fung Hi Pandas Wa Jing Wu Jack Musik MB Dung Musik Hi Kam Jang Kup Gary Ye Fu Lo Dark Skill Hi De Krip Ding May Ram Ayi Pandas Message Retracted Keith Ching Yau Tso De Krip Ham Jang Ni Ho Gary Lee Bo Do Li Leng Xuan Ham Jang Ho Do Yam Mo帅永 康 嫌疑探长 Gary， 系 Elric 听 Hello Dick Rip 第一次睇 Live Canny 听 Work Show Fee 探长，我在家用手机睇紧 Pandas 无奇不有，正 Nami Gary 拉去大拜拜。 哇！你真系又真系有勇等噶你， 我冇啊，依啲全部朋友嚟噶嘛， 系、哦、咪即系我都当啲听众系朋友嘅、啊，但有啲人新嚟嗰啲咧，即系好明显咧，今次好多人新嚟，我见到啲人咁样打字咧，我就好高兴啊！ 喂，你再提一提啦， 吓、啊， 你再提一提点样打吧？ 唔系，因为我见到人咁打字又好高兴，因为咧即系证明佢系新嚟嘅。咁、 嗯、 当然你做得呢啲所谓 YouTuber 或者网台，你梗系希望多啲唔同嘅人听到你声音啦，系咪？即系我就唔想咧，即系好似。有啲老牌台咁樣聽嚟聽去都係嗰扎茶壺積咁樣，即係我唔係唔歡迎啊。問題就係、是，即係因為我呢種咁另類嘅所謂網台嘅所謂節目啦，即係好多人咧都秒嘅，甚至乎我咁睇高登先有話，屌探長不嬲講晚嘢冇料到㗎啦。咁我又明白喎、 啊，你有睇高登嘅咩？ 我有嘅有啦、 哦，我都有。 佢話啲嘢誒廢嘅，我明嘅。 嗯 原因就係咧，有啲人睇 white noise 咧，唔知係咩嚟噶嘛。咁你由天線校正先知道我講乜噶嘛。即、 嗯、 明顯你未知道講乜唔緊要，你有機會去知嘅。 唔係，其實冇所謂嘅，你當鬼故咁樣聽咪 OK 咯。 唔係因為佢成日都 compare 一啲著曬西裝啊、知識禮嗰啲咧，咁我比落去我真係好似冇乜料到咁嘅，的確。嗯、即有啲人係中意嘅，我唔係話佢嘅觀佢嘅睇法係啱，但係呢個係客觀嘅現實嚟嘅，即、嗯、所以咧。有啲朋友就即係唔係有啲朋友聽節目咧就喂我梗係聽過一個叻過我試聽啦嗱呢個一種取代方法嘅 一種習慣嚟 係啦，但係有啲人哦聽過廢嘅我可能舒服啲喎，因為你仲廢過我，即係我喺老婆面前同我老婆一齊聽，喂呢條友好廢嘅，咁係咪突顯咗老公會勁好多先？ 咁、啊、你都諗到？ 咁呢個係一個取代啫，係 啦，啱啱， 即係因為佢喺太太面前好廢嘅有啲人，咁咪揾個廢啲嘅咁一齊聽。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即係一向所有都歡迎嘅。咁咧嗱，我話頭先你打字咧，即係新嚟有啲唔識規矩咧，即係個規矩唔係必定要識㗎，講明先啦。就係話咧，即係如果要讀出嚟，大家都雅俗共享，大家都聽得清楚嘅咧，就喺你嗰句説話嘅前面同後面都加個標點符號。 嗯， 咁咧就係啦，乜都得嘅。好似有啲唔得嘅，有啲譬如感嘆號要我 ignore 咗。 係係。 咁咧於是乎咧就人名。就到你講嗰段嘢，佢停一停，就再講第二個人名嘅、 嗯。 因為而家咧同人名黐住曬嘅，咁唔緊要，我諗好快大家 pick up 到噶啦。咁即係證明平時聽開我啲未入嚟，因為少數係識得打嘅。咁咧係咯，唯有講開呢個選舉謀論咧，即係我哋好似好遲咁樣。但係我以我所知啊 ，Gary 哥咧，你做開個節目咧，同埋我見到你喺 Facebook 嘅取態咧，啲咁多你會講下政治，講下時事嘅。咁但系对呢单嘢，你觉得佢阴谋，即系咪有阴谋啊？又话你觉得冇眼睇啊？因为你咩取态咧？即系你离身先。 嗯，我离身就我戴咗头盔先啦。 系， 其实我谂即系我有留过言嘅，但系好耐之前，我喺上一次选举前咧，其实即系我已经都同啲朋友讲咧，我就即系我唔想再即系喺呢个咁嘅泥浆嘅里边再纠缠落去。 嗯。 咁因為點解咧？我諗大家上次都有選舉過啦，即係大家一定有投票嘅。咁但係你投票咗出咗嚟個情況同埋咁樣咧，係導致到好多人再繼續分裂落去 咁當時我都有同一啲朋友講咗，哦，你嚟緊即係選特首嘅時候，即係我個人個感覺會係話，一定會更加會再撕裂落去，因為即係當嚟緊再不論我自己覺得都好，選而家個特首，我哋冇份投嘅， 係 假象嚟嘅啫嘛，即係全部神功氣嘅啫嘛，係咪先？ 咁我又用佢哋駁你啦，佢哋嗰種論述，喂，咁但係邊個做特首都好唔同嘅喎、哦，有啲做特首你好節度，有啲可能會好啲嘅喎。 係，我明白你咁，你好啲啫，你個 D 字啊嘛。 係，嗱，我就自問自答。 嗱，我只能夠講一樣嘢咯，就是、香港人有種慣性嘅。 係。 嗰種慣性嗰樣嘢咧，就係、是、 喂 ，hello。 就監製。 監製，而家翻監製。 咁咧就成日我哋就好懷念。 我開始緊㗎啦。 係啊。 哦，我係唔好意思。 咁咧就好懷念以前嘅，即係我哋香港人好念舊，即係好重感情。咁。所以咧，我哋比如好似例如上一次阿梁振英出事，咁咧就好多人就會撲出嚟，哇！以前阿曾蔭權幾好啊咁，咁好啦。但我哋再諗前少少 話貪真嘅時候，哇！以前英國佬幾廉潔啊！劉德爵士死嗰陣都係得200,000存款啫。 即係你會講英資嗰啲就唔好啦。我哋講英資嗰啲嘢就即係立場唔好啦。淨係講翻到阿貪真出嚟。話有禮物喎！ 哎呀，切！ 飛咗 名係啊！咁咧就嗰個貪爭出嚟嘅時候咧，又會好多人講嘅喎。哇！老黨嗰陣時幾好啊咁。喂，咁如果我哋用翻呢一個， 好似冇係嘛？ 有啊！ 我冇， 我有啊！但係你到到你而家你去翻嘅時候，嗱，萬一嚟緊邊一個選都好，實會有翻呢個現象嘅喎。咁我做乜嘢重複翻呢啲咁？ 我諗覺得幾難啊！喂，梁振英咁極咧。我谂几难，而家嗰三个咧，有人话林郑衰过佢添啦。咁我觉得唯一有可能林郑啦，但系我觉得以梁振英嗰种衰法咧，我唔知系咪天真啦。我觉得真系几难衰得过佢。 嗱， 因为佢手起刀落呢条友杀人唔眨眼嘅杀人王。 唔系，咁佢杀人唔眨眼，但系 叶继欢嚟噶嘛佢。 佢冇真系直接剁你啊嘛。 冇，但系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 但系。而家我點解我會留意到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我哋其實係身受其害緊嘅。係 冇錯。 點解咧？其實而家我哋每多一個人，即係時間越長咧，其實本身個利益集團就越嚟越多。係。即係你唔會搞到喂，你政府你整個整扎燒烤爐維修燒烤爐都幾億咁大佬。係 啊。仲有整個鼻亭都成百幾萬咁樣。 咪就係咯。咁你 黐線嘅，整個 lift 都過億嘅原來。即係嗰啲地天橋嗰啲咧， 所以如果你嚟緊，你不論邊一班邊一個人入到落去都好咧，依啲咁嘅利益集團咧，就一定會越嚟越擴大。 係，咁但係會唔會嗱？好多人都陰謀啊板塊啊，即係呢個就係西環嘅，呢、這個就唔係西環嘅，呢、這個唔知邊度嘅，呢、這個集嘅咁樣，會唔會就算即係消極地？喂，洗一洗牌都好啊！喂，大佬，你啲利益，你起碼都咁俾大啲人，就唔好成日都係你一班啦，你一班越嚟越大噶嘛。 唔係，而家最大個問題係成副啤牌都有問題噶嘛。咁你洗極嘅，即係你除非我哋有一個辦法，就話我哋以前喺河山河倒開，我哋唔滿意嘅，我轉過去鬼佬金沙嗰邊倒，咁啊都話你嗰個仲有計。 起碼嗰度唔會 out 你貼士啊，嗰邊鬼佬嗰邊， 你起碼多杯咖啡飲啫嘛，係咪先？但係你如果你而家咁樣嘅，喂個問題係你成副牌有問題啊嘛，喂個點樣洗咪咁 啊？嗱，咁嗰啲人咧，嗰個講法其實咧，即係我成日我聽到好多人辯論咧，或者好多人嘅論述咧，講到佢話，其實邊個做嘅梗係好唔同啦。即係我上次有一次同阿Gordon Poon 係咬五個鐘頭，我講乜佢又唔明，佢又成日揦住話董建華好衰，即係仲係嗰種 DNA 咧，係要針對一個人啊。佢即係咁屌嘅一個人咧，就即係我覺得唔知點解就係大家都中意聽嘅， 因為開心啊嘛。 係啊，揾一個把出嚟，係咁去鬧佢鬧飛起。咁我話我有乜所謂啫？個制度唔同，個制度一樣咪有啊。第二個董建華，第三個董建華，仲整個梁振英，第二個梁振英咁樣。咁但係佢又繼續喺度話董建華咁樣。咁即係根本上就唔啱 channel 嘅。咁但係呢個就係關鍵啦。問題就係董建華或者梁振英，我哋都冇得揀嘅。第一。咁所以咧，你邊個做係唔同，咁但係邊個做都冇得我揀啊嘛。咁你做咩咁緊張咧？你做咩為咗呢啲咁嘅角色咧？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即係中共出即係整出嚟嘅一個局，為咗去嗌交咧？而家你頭先所講嘅分裂咧， 就是令到呢，我要真普選啦，反對待住先啦，是同一班人嚟㗎嘛。但係而家你同一班人又喺網上罵戰，即係你就直接就話用又撕裂啦。但我就覺得其實佢唔係撕裂咁簡單。我覺得根本今次呢個呢，如果喺真係有普選，即係有同埋有一人一票選特首之前，如果咁都搞得掂，等你哋令到你覺得咁都叫做有普選，咁你哋都廣泛咁討論，咁你哋都原諒咗個幾嚿屎，即係連代表你自己嗰個被選者都入唔到去嘅。喂，咁佢已經搞掂咗噶咯喎，佢搞唔到你哋噶咯，你哋就不配有民選噶喎，真係。即係我覺得長毛走出嚟，佢個 presentation 同埋以前講過嘅嘢嘅關係啫，所以令到你嗰個長毛好唔妥啊，金飛。又或者今日打到最後的我啊，又話人哋豬狗不如啊，即係仲係停留喺針對佢嘅人。OK， 佢嘅人俾你針對咗啦。咁但係你有冇諗過佢講啲有冇道理咧？即係佢嘅態度係咪同你一樣咧？曾經嗱，譬如反對待住先。喂，而家今日嗰幾個入去選嘅，咪即係叫你待住先咯。但係點解咁多人撐待住先嘅？而家突然間又都突然間又投機咗嘅。 所以咪就係有個問題喺度咯，因為點解咧？點解我唔表態或者即係我冇你咁躁服啊？因為即係 我都 冇躁啫，咁都有躁下嘅咁但係嗱，我如果我自己個睇法咧，我當呢個陰謀論真係真嘅。好短時間，我俾你真係補選， 係， 我覺得依樣嘢一定會行。 係， 但係如果緊翻入用翻呢一個局勢嚟咁樣做嘅咧， 即係有篩選啦。 我當你冇篩選 ，OK， 嗱係好容易做到一樣嘢嘅啫。嗱，只要你而家你用翻而家我哋喺 Facebook 睇到嗰班人嗰種 慢，民意嘅 嗰種民意嗰種慢罵法嘅咧，我只要用一種好簡單嘅直接，我唔需要收唔收到啊，集啲乜嘢，唔需要有啲咩光派嗰啲派。有四個係泛民嘅人，一個係建制嘅人。你嗰四個喺度打生打死，咁你嗰個契都咪縮埋咪搞掂你咯？真啩？仲唔係真？係咪先？我四個我俾曬你啦，比如最想做特首啊，但唔好意思啊，蕭生，咁我要同你講真，預埋蕭生份啦嚇， 蕭生 啊，蕭生啦，阿教主啦嚇，大班啦嚇， 肥佬禮啊， 肥佬禮啦嚇，咁啊喂，咁我哋得四個人啦，就當呢四個出嚟選做特首， 係就再涉個真肉成內， 係啦。咁你實咁嘢真普選啦啩，啱曬佢哋所講啦。咁你結果你估佢哋四個有冇贏？ 係嗱，呢個我都唔敢講住。嗱，即係照你嘅邏輯去推論啦。其實佢未入閘，嗱當呢個 scenario 真嘅。曾蔭老鼠曾即係曾玉成。 係我哋而家當喺你當係美國啊啲。 係啦，嗱佢完全唔出聲，佢由你打，正光都唔使出。喂，但係你嗰四條友咧，好快已經。散到咧，我諗有暴力事件發生添。 我直情點啊？咁你變咗你咪係咪其實依啲咪漁人得利咯？ 係，同埋今時今日咧，我覺得係收緊一個大數據。佢今日我哋今日所做嘅一切咧，即係你唔好以為除咗跟錯車咪算咯，鬧錯長毛咪算咯。 唔係咁啊， 即係你唔好以為咁啊算啊。 唔係， 其實呢個大數據已經俾佢攞曬翻嚟，慢慢分析你哋點樣。潰敗法啊嘛！ 其實佢哋已經知嘅，佢哋已經知嘅。其實即係你冇嘢㗎。咁我哋嗰啲即係網絡評論人，咁好緊要啊嘛。喂，我今個禮拜我鬧完你，我下個禮拜我就 可能又唔記得咗， 再講第二啲 㗎。係啊，冇錯。 咁你好多依啲㗎嘛。咁但係佢唔需要負責任㗎。係， 同埋有啲更加我聽啲江湖傳聞咧，甚至乎點解有個某個網絡主持人哇？即係壓住壓到連屋企嘅狗同埋底褲壓埋落去啦，咁嚴重咧？ 佢誇張。 個原因咧就係佢可能會入政府做喎，入翻政府做喎咁樣。就因為你投注我聽翻嚟嘅啫，即係當然冇證據，亦都我都唔 care 啦。咁有啲朋友就好 care 呢件事咧，就 message 咗幾個。咁我關你咩事啫？咁我答佢，我咁又點啫？你又識佢咩？佢有可能咁啊？點啊？乜你認為咁樣做，咁佢壓住嗰個就會贏到咩？冇必然噶嘛，即系而家最吊鬼嘅地方咧，就系去睇波咁。即系你又话佢慢搞，你又话佢即系几对波就闹晒交。但系以我所知咧，好似除咗 Reggie 先嗰啲人之外，就冇乜人因为咁样闹交嘅。即系我谂你都有睇波啊嘛。 系。 即系你唔会同你对交对闹交噶嘛。 但有些網台 direct 嘅先咁樣，因為你係曼聯，因為你係反曼聯都可以做兩個節目嘅，即係咁認真嘅。嗱，你有份賭波，你都係某程度 即有份搏命啦。 係啦，你都有份搏命。喂，但係我哋而家係仲需要睇波啊！覺得而家根本你有冇你份選？你又為咗嗰啲候選人鬧交，鬧到咧網台又散埋，呢、這個想叫嗰個人走。有乜為咧？我想問下大家，即係你打當娛樂睇下咪算咯。 唔係咁，你當陰謀論，即係你我成日點解叫你用呢、這個用美國咁樣諗法、嗯？我覺得就係咁解咯。係，你成件事就會好舒服噶啦。 係，即係我哋梗係得啦，因為我哋即係我哋有個立場，嗰、那個立場就係冇立場啊嘛。即係喺呢幾個，因為我 day one 好早嘅時候都未 solid 添啊，未係有四個人參選者。我在另一個網台已經講話，我就一定會冷處理、 嗯。 原因就是那些都沒有你份選的，甚至乎而家最慘咧，佢精密到咧，嗱呢個係陰謀嚟嘅。佢精密到咧，佢成個過程根本就好似一個我是歌手嗰啲 show 咁。我是歌手嗰啲歌手個個背後都有故事噶嘛。咁而家就 是先， 而家就 develop 緊呢個故事啦。無端端林鄭點會走出嚟柒咧？我覺得好奇怪喎，佢唔使走去搭地鐵嘅喎。同埋佢個樣係心不甘情不願地做嗰啲所謂嘅工程，政綱都未有做咁多工程，俾人搏咪追問，係俾錢乞衣。喂，呢啲乜唔係就係、是、因為驚佢風芒太勁，就俾啲嘢出去柒嘅咩？ 唔係，咁我都唔排除真係有人柒嘅。 我覺得係咁嘅，喂，佢唔使做呢啲嘢嘅，其實，即係佢係有記者跟住佢，係有一連串嘅 checklist 一定要做翻出嚟。 嗯、 即係我個陰謀論啊！今日講陰謀啊嘛，咁就係驚死隔離嗰個咧，就渣得滯，入唔到閘，你咪冇你市民咪感覺唔到你係有得選咯。 即係要做阿邊個阿羅蘭嗰啲角色， 係啦， 即係一間就間到尾嘅， 係啦，未必嘅，即係佢明明好運勢，手風好順、 嗯， 哇！突然間輸咗一鋪勁嘅，差唔多就執包袱，咁但係咧就俾第二個上咯。嗱，你覺唔覺有啲好多鬼嘢咧？就係、是。曾俊華開頭就係揾啲讀老書又讀到翻唔到身啦，原因咧就係話又話人大政協啊，又話中共 又，其實唔需要做啲嘢噶。 唔係而家上面做嘅呢啲嘢就係俾你睇咧，等你覺得啊曾俊華好危急啊嘛，咁佢咪於是乎咧又眾籌啊，又黑嗰啲提名啊咁樣，因為搞完一大輪啊又入到喎咁樣，而家就係呢個拉鋸到咧係好唔尋常地嘅平衡啦，而家根本就係、是。即係葉劉嗰啲咧，就一定你睇真戲都明知道嗰、那個看監同嗰個陌生人搭多兩句爹，下個所有就要死噶啦嘛！即係根本成日劇情嚟嘅、 嗯， 即係我眼中就係、是、根本一定要整製造啲煽情啦，製造啲勵志啦，製造啲花無百日紅啦，即係好多個呢啲咁嘅場景咧，就令到大家哇好開心喎、啊！即係連政府有其他或者有啲咩譬如。新界東北嗰時咩都冇曬啦，即係一掃光啦，大家就投注喺呢度咯。即係我覺得呢十年咧，如果中共真係請到我去咁好彩嘅話咧，根本呢個大數據嚟嘅、 嗯。 即係你哋嗰啲人點樣受到個傳媒控制？你明知道你唔信嗰個傳媒，你都俾佢影響嘅。譬如人民日報啊，嗰啲零一啊，個個都話係鬼嚟㗎啦。啊，但係個個都喺度睇完個零一就好多嘢講。 係係 嗰啲咁嘅人啊，政協啊，譚慧珠見都係想冚佢啦。啊，但你又聽佢講，佢又影響到你喎、 嗯。 喂，即係去到今時今日，佢做乜都影響到你啊，變咗。即係呢個係你自己攞嚟啫嘛。傳媒個天性就係要不停咁整啲嘢出嚟俾你睇。咁你哋又好配合傳媒咩？你夠話 CCTVB 又睇唔過，但你又最尾又係睇，冇得救啊！即係根本香港人真係唔配有民主嘅，我認為。即係我消極都係咁嘅，即係因為今次。 嗯、 你咁容易啊，俾人哋玩当狗咁玩，买起班都不如啊！你真系 咁啊，唔系，即系我觉得咁又唔能够咁样，即系咁怪诈，即系我哋 香港。我唔系怪诈，即系我唔算怪诈，我觉得好可悲啫。 可悲又可悲咗好耐噶啦，但系因为你要明啊嘛，我哋自己本身嗰个传统啊， 嗯， 即系我哋要讲翻我哋阴谋论嗰一定要用美国嗰种谂法 啊，系美国。 咁我哋一定系有一个唔系嗰嚿嘢，唔係刻意做出嚟嘅，即係唔係好短時間我為之筆或整之筆出嚟嘅、 嗯， 即係一定要用美國最衰嗰種諗法咧、 嗯， 就我要部署好耐嘅，十年啊、 一代啊、 廿年啊咁樣，咁我都唔明點解會搞咁耐，次次都係咁，但係佢哋啲人信嘅喎、 因為有歷史啊嘛， 咁 但是將歷史砌翻個古仔出嚟。 嗱，但係如果嗱，我哋兩個其實都係苦主之一啦，即係我哋用翻我哋苦主嘅心態睇呢個即係終極陰謀論啊，即係好似睇達文西密碼咁樣嘅，我哋要嘅時候，你有冇諗過？喂，從阿老董開始，即係呢個陰謀就已經爆出嚟，係咪先？嗱，如果我用一啲我做喺無奇不有嗰個 style 或者某一啲嘅嘢，嗱，探長，我問咗一個問題，你有冇留意到？到阿老董嗰個智囊有啲咩人喺度啊？ 老董個智囊，哇！真係唔記得咗。 嗱，楊鐵良， 楊鐵良係咁樣，佢係差候選人啫嘛。 唔係，嗰而家佢嗰個即係董建華個智囊團有啲咩名單喺裏邊咧？嗱，我講兩個真係唔使多。 我知道盧長安， 盧長安嗰啲唔計啦嚇。董建華即係佢裏邊就有頭先我所講楊鐵良， 係 另一個李國寶， 係。 嗱，咁呢兩個咩人咧？係犀利啦，就其實就係香港共濟會嘅會員。 哦，識別人嚟嘅可能會。 咁未到。 兩隻兩似喎， 係咪？ 縮下縮下咁樣成日。 咁如果你話呢個陰謀論，咁你即係話嗱，共濟會就介入咗未？即係當緊董建華咯喎。 冇錯，因為嗱咁樣講咧，又有歷史，因為董建華嘅爸爸咧。曾經娶過啲美國婆做太太嘅， 係咁你唔好講，咁唔關事嘅。咁佢伯爺其實佢都係咩噶嘛？佢伯爺其實佢雖然好反共啫嘛，但係佢反共之餘咧，佢係比國民黨南嗰班係更加反嘅。 係 咁嗱，唔好理啦呢啲陰謀論。 同埋當時嘅船隊係插呢個青天白 旗。係啦係啦，咁 原來滲入咗國民黨。 咁你自自然㗎啦。咁你所以亦都嗱，傳聞咧都比如佢喺六十年代我哋僆仔嘅時候啊。睇今日世界啊，嗰啲全部都係美國文化部登轉出嚟㗎嘛，係咪先？ 連兒童樂園都係 啱，啱你講得啱。嗱，咁個咁呢個陰謀去到咁大嘅時候咧，咁老董啲筆延續咗落嚟嘅時候，我哋就出咗一班好似我哋呢班咁嘅好有哇，覺得要改變呢個世界嘅傻仔走咗出嚟啦。 因為我哋細個成日俾美國電影影響咗， 一定係㗎啦。好啦，咁然後咧出現咗又有一個喺我哋近代香港嘅。社運歷史一個很大的轉捩點，有社記出嚟。 哦，知道誒，係應該係2000幾年。 係啦，咁有社記嘅時候，咁大家我諗有啲資歷高嘅朋友聽網台，咁嗰陣時就已經開始有網台啦。 咁 Day One 嘅 server 係邊個有份出錢嘅咧？ 哇，咁啊真係要問下 亞華 TV 嗰陣， 即係問下昂伯先知。 你就係咩美國唔知咩會咯？ 你又爆啲嘢出嚟啦！嗱，咁又係聽美國事啊！好啦，嗱。咁我哋搞咗之後咧，嗱嗰陣時個香港就出現咗一個即係人網討論區啦。哇！嗱，其實咧我哋呢啲 style 咧，即係而家嗰種漫罵嗰種批鬥嘅方式咧，其實就源出自喺呢個討論區。 嗱，呢個只係 cyber 版啫，即係 cyber 嘅世界，但係其實呢個套路咧都嚟自毛澤東、嚟自文革嘅，即係都係要針咗一條友嘅，即係唔係講緊討論緊件事嘅。咁將呢啲咁嘅毛毒咧，就擺咗喺呢個。網絡世界嗰度， 你永遠你唔會有個大家坐低，好似我哋兩個平心靜氣，仲可以飲下咖啡、飲下汽水。 我哋成日吸 K 先， 係開成日吸 K 先噶嘛。 整咗， 休先。 好 嗱，咁個問題你出現咗咧，其實咧而家有好多即係唔同喺唔同嘅激進或者即係所謂叫做進步民主派嘅裏邊咧， 係 其實佢哋個思維都要咁樣嘅。 嗯， 係，因為佢哋要 都係針對條友啊嘛。 係啦，即係。你好衰嘅，應該講就話為香港民主要出翻分力。 嗯，係呢個係目標嚟嘅。 係呢個係最大嘅目標。 但係個手段咧就硬係針對有。 唔係咁佢首先佢要為民主出翻分力咧，咁佢一定要講嘅嘢一定要最啱。 嗯， 咁比如 幾多道德嘅大氣層， 直情唔係高地㗎啦，上 大氣層啦，係啊，冇錯。 咁你變咗嘅時候咧，佢對家佢就一定唔會嚼你嘅。 嗯， 咁佢嚼啊，梗係嚼你隔離嗰啲嘅啫。 嗯。唔明白蔡光全點解？ 佢唔會用佢呢個咁嘅力度。佢嗱舉例， 我、哦、明白，明白，明白 我唔會走去民建聯個 Facebook， 我用呢啲咁嘅説話鬧佢。 冇錯，冇錯，冇錯，唔會走去踩人哋個場。 唔會踩人個場噶嘛？係咪先？即係從來佢哋唔會做咁啊！即係只會喺一個地方嗰度係鬧佢附近嘅人啦， 嗯、 即係親邊嘅人。嗱，咁呢、這個呢啲咁嘅洗腦式嘅陰謀， 嗯、 即係你話用阿毛主席嗰種俄式嘅洗腦法， 嗯。 咁你咪變咗，你咪之後嗰班咪你咪個個都要為民主出翻分力嘅，咁你咪個個咪出嚟鬧咯。 係，係喎， 明白？即係個個都為民主出翻力啊嘛。 係啊，冇錯，因為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咯，做呢樣嘢。 咁你咪嚼咯，你咪開心咁樣嚼咯，你咪嚼到依家。 嗱，咁你所以你經歷過咁多次選舉，你到到依家嘅時候，咁你大家互嚼，咁你咪嚼到咪越嚟越細咯。係咪先？ 係。 咁嗰啲之前嗰啲精神領袖啊，意見領袖嗰啲唔關事 精神領袖就已經有精神病院 㗎。唔係，有啲冇嘅，你又唔咁講。我哋有啲陰謀論都有事實嘅，即係起碼你有啲做咗上次主席啊。係 係 係。係咪先？ 冇錯。 咁有啲就比如信佢買嗰啲咩股票啊嗰啲咧，哇嚇！突然之間好似早排乜乜乜數碼咁樣，砰一聲就上去，你班友又中計咁啊，結果咪坐正坐幾年咯咁。 冇錯啦。咁有啲人咧又係辛苦兩公婆咧，賺到啲錢樓都按埋，砰一聲聽咗佢講之後就揦嘢， 就幾年都未上班嘅，而家仲係十拆一添。 係啊， 十合一唔係十拆一。 就係咯，即係呢啲不停咁樣俾人困、俾人扇。嗱，呢啲錢就事少咗，但精神俾人呃咗仲事大。 唔緊要㗎，佢咪繼續鬧咯。 唔係哦，咁又係，或者 unfriend 啲朋友。 唔係咁，你要記住，咁大家都係為民主出分力嘅、 即大家背後都有呢、這個 係 咁嘅使命喺度。 即係我使命喺度，咁我哋所以我就亦都唔能夠講，即係話香港人唔背民主。我覺得香港人係最應該有民主嘅。 兩睇啦，即係我就唔係唔配嘅人都係 looking for 緊呢樣嘢。但係問題就係往往你哋嗰種成熟程度，即係唔係你哋我都係啦嚇，嗰個成熟程度未夠，俾人當狗咁玩，即係好唔甘心見到咧。大家明明咁多年有好多機會俾大家進化，但偏偏咧就係、是、要聽埋嗰啲人。 唔 係， 其實 因為軍洗腦， 你又要知咁嘅中間或者你某一啲嘅朋友，其實、即係佢做呢啲嘢，佢第一佢就為民主出分力啊。咁、第二樣嘢，佢默為民主出分力嘅，咁佢都要為自己生存要設想啊嘛。 係咁，你生活噶嘛， 係咪先？咁我要食飽飯，咁我先至可以繼續為民主出分力噶嘛。咁有一部分咁，你咪變咗，咁咪當咗民主或者社運呢樣嘢係一個職業咯。 係一當係職業就大鑊啦。即係冇曬嗰啲神聖嘅，即係由大氣層咁跌咗落去太陽山頂咁樣。 唔係㗎，你佢可以更加神聖啲，再上高啲。 哇！你真係要講乜都咁啱講咯，即係或者行公義啊， 你 或者好憐憫嗰啲咧， 你上到最高㗎啦，即係唔係大氣層㗎啦，嗰啲可能同你喺火星企喺度同你講㗎啦，大佬。 冇錯。喂，咁啊，你唞唞先，又係時候招呼大家啦，食個 cupcake 先啦。 哇！咁多嘢講㗎。 係咯，即係唔經唔覺有你喺度啦，更加多人講嘢添啦。哎呀，姐。頭先去到邊度啊？ 得啦，你唔使是但啦，你重複翻一句咪得咯。 我就都哇多到睇唔到。 係多謝咁多位網友嘅留言啊！ 係啦，好誒，呢度開始啦。叫你 Gary。 大家好咯。 大家好，呢度開始。好， 我嘅小强六十四，大家好， 支持张彩怀 B 啊，系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报道，翻紧屋企，一阵加入， 几好交代啊，唔知点解嚟到呢度，阿 Jane 就无奇九吹正。啊，唔知我有少北嘅，有時又讀唔到。 唔係啊，你有 icon 嗰啲，佢認唔到 㗎。哦，咁㗎，哦，即係嗰啲emoji。 係啊，嗰啲 icon 嘅蝦笑嗰啲唔得㗎。 是喎、哦，可能是喎、哦，真係唔緊要啦。 冇諗過 Hi 都要有請 Siri 小姐嗎 ？Jack Music MB 鄧無色佢做 speak 勁及會讀做及甜傳，人哋兩份開火，央及探長 Teddy Wong Gary 探長，你哋好硬緣，監製千呼萬喚。 啊 ，Jane 真系唔好意思啊，監製劈低咗幾個 cupcake 就走咗啦， 走咗啦。但系我哋都會將你嘅説話會轉告。 但係佢應該都有聽啩，我諗。咁咧就兩地開火，殃及探長。 唔知喎，好似你冇俾人壓著啊？ 我冇啊。 啊，冇。呢個要更正我哋。 係啊，我知嗱，即係我知佢講咩，因為咧有啲友好咧，即係佢哋兩家之間個態度。即係個取態或者個取捨都唔同咧、就有我喺中間，其實單方面啫，係其中一方面叫我 take side 啫，另外一方面冇叫嘅，咁、所以就未必係你所諗咁樣嘅，我諗。我話你都有聽知道監製喎、咁我頭先都有講噶嘛。 劲风一唔啱听就话你五岁智商，按住四七喺里五段六八九会摆明叫你食屎，奶妈会玩喂你饮奶，其实都系屎。Stella Chang 探长你好，后排排长报道 ，X 八十六九九有机会听到 Lively Unshun， 几时请 Ruby 上来 ？Stella Chang 后排排长报道 ，Mike One Billy Unshun。好想的 Ruby 和探长打交，贵利有人话薯片系真命天子，林郑出嚟大热岛早系为咗证明中央冇阴点。Ken MP， 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A true not war， 我持四七 Abby， 香港人着晒魔护片，中招入晒气，无眼睇出 I became tongue。Hi Gary， 探长。Gemini 好民主都是一份功课 ，Dion 好耐冇 crossover 过，财永康我要真普选 ，Ben One Gary 追咗你无期好耐， 哇！你好多人过嚟踩场喎，真系 冇嘢嘅。 喂，咁啊，听得 Gary 都话得人听下我啦，咁 咪有听你大佬， 即系叫佢， 咪有啲品友，其实咧，因为咧佢都有听你咩嘅， 系 嗰个 Arca 嘅， 哦 ，OK， 系啊 ，Live 就我成日都见到都系会讲嘢，都系唔系太多。但我都見到有人會支持嘅，咁同埋我聽開，即係如果唔識 Gary 嗰啲，我諗好少噶啦。咁啊，聽 Gary 無奇不有咧。 聽你多啲，我覺得。 咪睇個 figure 咪知咯，你嗰度多唔多？ 咁唔係嘅， 係。唔好笠高帽啦，因為其實我呢都算小眾嚟嘅。老實講，即係我見到有啲人求其拎個紫菜夾個海膽都有廿幾萬、點擊我啲我的老友咧。 係係 佢哋我唔明點解嘅。 嗰啲係老友嚟㗎。 即係我舊同事嚟嘅，好勁啊！真係喐下都廿幾萬。 喂，但係廿幾萬好好收㗎啦喎。 好收啊！佢喺蘋果度打工嘅以前。 唔使做啦，而家講。 佢話做咗 YouTube 之後有兩個人工，即係多蘋果份工一倍人工。即係幾羨慕啊！但係 你可唔可以做到佢嗰啲嘢？ 做唔到，因為基本佢年青啲啊，即係佢至到而家都廿幾歲。 係 咁變咗佢廿幾歲嗰啲朋友仔咧，佢哋有時真係講直覺講 feel 嘅，就唔係話你好多論述啊，你睇好多書啊，又取悦到佢嘅。 冇啊，而家唔會。 係啦，咁變咗咧，即係呢啲我唔肯聽咁多啦。當然，咁咧，因為我哋尤其是聽我嗰啲咧，要買個電視翻嚟先收到啲 white noise 嘅。咁你諗下幾少人啊？即係唔係話自己勁啊？即係。我發覺自己講嘢真係有啲語障啊，即係唔係好多人明白我講乜嘅，即係可能我自己諗嘢個方法又快咗少少，或者又 skip 咗啲好緊要嘅嘢，又唔專登講，即係我都自己有問題，但係好難五字三刻改到噶嘛呢啲嘢，咁所以咧唔緊要啦，都有百幾人睇，好開心啊已經。喂，咁咧頭先你講到咧嗰啲所謂咩啊？追求民主人士，即係嗱，你對比翻咧，即係我哋長期咧都係聽啲陰謀節目咧。點樣講美國嗰啲咧？嗱，我覺得我始終都跳唔到出去嘅，因為嗰啲人講美國嗰陰謀論咧，講美國政府係完全唔使負責任嘅，講錯又冇乜人知，即係總之你講得最緊要講得精彩。咁但係咧，我諗我哋講翻本地嘢，當美國嘢講都有啲難度。咁咧，即係你覺得而家其實我頭先略略咧都講到中共嗰個動機咧，點解搞個特首選舉搞到咁咧？你認唔認同，或者你有啲咩反駁嘅？即係佢係收集緊大數據嚟分析你啲人點樣喺冇選舉制度之下，你哋都管得你好好嘅，耷耷冚嘅。 嗱，即係我自己因為睇翻咧，因為成日我哋一路嚟講咧，好坦白講咧，即係我哋做咗咁耐，其實我哋好失敗嘅。事實上，我哋係做過乜嘢，其實都爭取唔到啊。有冇印象？我哋 recall 翻我哋。行過啲乜嘢係爭取到，咁咪一路爭取唔到。咁但係咧，佢做咗即係一班激進民主派，佢慢慢過渡佢自己成為進步民主派，佢唔激進嘅時候咧，你就會留意到咧，其實嗰個餅咧係一路係分裂緊出去，一路係切細緊。咁你當你切細到一個位嘅時候咧，大家其實根本就再冇一個力係可以行翻出嚟嘅時候咧。就會有呢樣嘢咧，佢根本就算佢就真係俾你真普選都好，你成個遊戲根本佢哋已經贏曬。因為點解咧？我成日要講一樣嘢就話，即係其實我哋知道我份人好求其噶啦，咁我亦都即係有唔同嘅政黨派系嘅朋友裏邊，即係好坦白講，即係有啲人鬧緊嘅葉普成又好，或者人力又好，或者 whatever 邊一種，其實都有。咁 但是 我自己我也有留意到一件事呢，就是我們網台本身的問題，其實現在比如在罵那班人呢，其實他聽的網台其實是很狹窄的，即是等於我罵就罵翡翠台而已，但是他從來不敢罵明珠台，那我明不知道明珠台究竟發生什麼咯，但是現在我們網台的、那個問題就是除了你翡翠台大家是、不同節目在罵那時候之外，你其實你明珠台你是彈起的，不是說沒有的，現在其實是很多的，有很多是借了玄學風水啊，比如、今年年頭那些雞年運程啊，其實而家係好多呢啲咁嘅網台，其實喺對家湧現緊嘅。 係，甚至乎我啱啱先知 好多㗎。 某啲奇案節目咧，嗰啲係撐景嘅。 唔係，咁嗰啲有啲都係中間嘅。係，即係你唔能，但係有啲真係好係喺嗰邊嘅。係 係。 咁其實你要明白一樣嘢咧，當我哋聽緊網台嘅時候，其實如果佢哋組織緊做咗呢啲咁嘅網台嘅時候，其實佢哋凝聚個力係同我哋呢邊一樣。 係。 咁你會留意到啦，既然係咁樣嘅時候。他們這件事其實最吊詭的一件事就是他們從來現在在他們那邊的網媒是一路是沒有好像上一次那樣有一個強烈的表態的、有一個強烈的表態，他從來不會因為好像這個、哎、我罵誰或者叫你不要吃薯片叫你轉吃蝦條、就是他沒有這些東西的，不同上一次 是 那也有一件事就是其實他也在放著一些即是所謂放少少脷啊！即你明唔明啊？做狗突然之間，今次我哋平時食開狗餅嘅，今次我訂嚿肉俾你，佢哋都係開心啊嘛。咁我都聽到有啲即係同我以前同佢鬧緊交嘅朋友啊，真實朋友嚟，佢都講就話啊，我今次我都會贊成係投阿薯片嘅。喂，那個局個遊戲咪好咯？喂，我抌嚿豬肉，抌嚿牛肉俾你喎。咁佢哋你會留意到係成個我哋叫做對家嘅網絡傳媒咧。是跟上一次會不同， 是的，沒錯，即是直頭本身明個定性都本身是你原本呢都 是很鮮明 的 我想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呢在這十年以來呢，即是當即是 講他們的 term 是醒了那班，因為很多人都說人家未醒， 是 即是你看的無線你未醒、哦、你還是投民建聯你是未醒、哦、你又講豬，即是話最多人講豬那些，即係以為自己係進步啲嗰啲咧，但去到呢個時候咧，真係唔知邊個係豬嘅，即係含糊化，即係因為互相冇人覺得自己係豬啊嘛，即係正如 因為而家雙方做嘅嘢係根本好好唔合邏輯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鬧緊嘅嘢，其實應該係對家做噶嘛， 係啊，冇錯，即係同埋。大家即以前很易搞的時候我爭取真普選，你要求建制去壟斷了一個政治光譜的時候，你就還不是 我敵人，但問題不過如果用一個樂觀的情況看，我這個情況就未必不是壞事，未必不是好事的，因為大家真的很認真呢，就為自己支持的那個東西去 take 一個 side 去 想 一件事，但問題是不是建基於你是罵對方呢？因為這樣譬如我很 buy 薯片的，即 Let's say evil 個個都說的，即薯片不用吃屎，即你以為而已，當時你以為梁振英擔張凳出來了，張凳呢喂， 他還有拍子布， 拍子布也沒錯，去了哪裡喂，即你這麼輕易一個未做過這件事不是經過選票的你是會相信他的、即是我论睇相，论过往嘅业绩，阿薯片都唔系话真系太衰，喂，但系佢讲到明话立23条啦。虽然有人话咩白纸草案啊， 其实冇用嘅， 摆到明就话坚持翻831啦，八三一根本就非法嘅，我认为。 喂，你而家佢其实嗱，调翻转头讲啦，学你话斋，我哋讲阴谋论啦。 系。 咁如果佢推23条，佢个 background music 啊 ，The Sound of Silence， 咪搞掂你咯。 系。 他要這些東西， 每個都說哇好 touching 啊， 是的，因為你要明白如果真的有一些奸人、他也是傀儡、即是我們要講陰謀論的、其實不是他事的，政府的人事的，喂，我只是用回他這種套路，用回他現在這種選舉的策略，那種模式，那種東西、跟你推23條、你想想有多少人會認同他這件事， 嗱，咁有啲人講噶啦，啊，你推就好啲，如果第二個推就衰啲嘅， 一個 都係 一個安樂死，係 啊， 唔係，因為我成日都同嗰啲聰明人拗咧，嗰啲超過五歲嗰啲咧，佢成日都攞白紙草案， 嗯、 但係白紙草案係咪你幻想中一定係？即係佢嗱，佢分別咧就有白紙草案咧，就係經過廣泛諮詢，但係諮詢嘅過程你控制唔到啦，同埋廣泛嘅諮詢，你睇唔到撐警都幾萬人， 啊、 你平時聽個網台幾千人，喂，你翻到屋企食飯，成台得你自己喺度講，你其他家庭成員又唔係咁講嘅，就調翻轉嘅，喂，你仲唔驚啊？ 唔係因為 你就覺得白紙草案廣泛廣泛咁樣諮詢咗，你又覺得會企喺你嗰邊啊？你天唔天真啲先？ 其實有個問題嘅，因為我哋咧，即係我哋呢啲係為民主做大極大業嚟嘅。 嗯， 你明唔明啊？ 咁即係總之孭住呢個 label 啦。 係啦，一定要有個 label， 一定要有個光環先。 係。 咁但係對家唔同啊嘛。 嗯。 對家嗰啲阿叔一落樓下就講呢啲，講到翻屋企嘅，我翻屋企仲唔講啊嘛？ 係。你嗱，如果大家唔明咧，得閒落大家樂。 係啊。 大快活咁一定有班阿叔嘅，佢都有喎，唔知點解。 你明唔明啊？佢哋嗰樣嘢咪團結咯， 係 咪先？你唔好理，下一樣嘢都唔知一句講曬，喂。轉彎民建聯一陣派豉油喎，咁呢樣嘢一句就搞掂你啦，係咪先？但係我哋唔得啊嘛，我哋唔會落去同我哋揾翻我哋年紀個阿叔講呢啲嘢噶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其實呢個就係大家應該睇清楚客觀嘅現實。 啊、 你嘅同路人有幾多咧？同你同聲同氣嘅人，你表面覺得好多，但因為你選擇噶嘛。即係你選擇嗰班人係你朋友 unlike 嘅，總之 unlike 咗。 唔係因為好難嘅，你我哋為民主出翻力嗰啲人咧，我哋係唔會衝過對家用翻呢種方式嚟講人噶嘛。人、嗯、但係人哋對家係夠膽可以做嗰啲嘢啊嘛。 其實對家根本就唔使做，唔使做嗰樣嘢，因為對家本身有一個好充分、好強力嘅機構去同你 line up 呢啲人啊嘛。你要錢有錢，要人有人。即係老嗰班，仲有選票嗰班，未死都大把人， 咪仲多罐豉油，多罐罐頭添。 佢有時唔係呢啲咁物質嘅嘢啊，即係佢好得好關心啲老人家。你做仔都做唔到啦， 咪係。 喂，咁你冇得輸，唔係你冇得贏到佢嘅喎。你諗下嗱，我有時我住嘅地方好多老人家嘅，佢成日星期日咧鬼殺咁嘈，又跳大媽舞，又唱埋啲核突粵曲咁樣成。喂，佢哋都要付出㗎。有時呢啲唔係好多錢嘅，上台唱嗰啲都唔使錢嘅，唔使俾錢佢嘅。 咪佢哋開心㗎。 問題就係嗰啲阿婆阿伯，喂，我哋後生嘅出去揾食，我邊度得閒理佢啫？喂，咁佢哋咪漸漸造成一啲同我哋唔同，佢哋唔使拎住民主嗰支旗出嚟，佢都有一個群眾，就多過我哋好多倍㗎嘛。咁呢個就係個現實啊嘛。屌嗰啲成日話less evil 嘅，成日都同阿長毛講話政治現實。喂，咁你唔睇下呢邊政治現實？當廿三條嘅時候，白紙草案招嗰啲諮詢嗰啲人又係嗰啲人，佢係多過你嘅。 咪佢淨係問佢都得啦，唔使問你㗎。 咪係咯，喂，咁你點啊？咁咪叫做 less evil 啊？ 佢唔使問你嘅，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呢一班因為為民主出一分力嗰班，我哋係俾人排擠咗出嚟㗎嘛。 係， 我哋更加慘，我哋係俾人排擠，再排擠，排擠咗九萬幾次。 即係我哋係 filter 裏面， 即係 filter 都好緊要嘅。 係， 咁你又唔 第一陣。 咁但係人哋有啲希望就話：喂，我上高啲，我係排擠冧第一層嘅啫，咁就已經好開心㗎啦嘛，係咪先？咁你。有啲咁嘅，所以咪就喺人哋當嗰啲阿叔喺大家樂同理論緊呢樣嘢嘅時候，喂，我哋都係耷低頭係睇緊 Facebook 啫喎。 係係冇錯，即係你唔敢買挑機， 你唔敢買挑機， 我夠膽嘅不過。 我有挑嘅， 係啊，即係我就唔用挑機嘅，我扮同佢一齊先。 跟住學阿爺， 跟住慢慢咧，佢係咁狂讚大陸嘅時候，哇！扯，大陸真係冇諗到咁蠢啊！佢啲嘢邊度使發明嘅啫？佢抄人咪得咯？啲外國廠入到去抄咗，哇！成本慳埋，幾聰明啊！咁佢哋唔知點樣答你好噶啦，就 通常我都係用，都係咁上下招。 喂，咁啊，睇下你講乜啦，係咯，即係而家幾好啊？呢、這個阿 Jan 應該係你嗰邊啲 fans 嚟，因為第一次叫，但係佢好中意講嘢嘅，我就真係好勁歡迎呢啲咁嘅。 Hello， Perry 哥，探長，知道你哋 live。氹完仔即刻開 YouTube。 哇，多謝先。 Patricia W 自嗨病王輕鬆嘢實易入口 ，view 數自然高，同埋人係無知記，尤其香港人 Cody on 其實點解咩都爭取唔到， 我覺得是因為根本民主派內部不斷內鬥同分裂，點會做到贏呢？未贊成不用用腦去思考的嘢最啱90%以上的香港人提劈，我不想提成債，我知探長都不想睇，但你兩年睇住佢個 position 完全轉咗，由本來好 fresh 嘅平台逐步逐步咁將啲舊酒放翻入個新瓶，真係某一兩個核心人物嘅一念之差。李亮瓊燈光好飲，派平我知探長都唔想提派平，但有感而發，唔好意思。Angus Chow 華人多世紀散沙一盤，尤其廣東人愛國也要革命，只能爭到個人票，特區50年為無，益了花生油。耶夫流 Docs 做耶夫流探長不好不開心，不過我都是無奇不有見 post 過來的 John Cupnup Cuprown 道你好 Keith Ching 別對政治認真，又當自己專家，討厭88病王好難跟中共鬥計謀，實其中共是左派網媒很多針列硬傾23條是基本法寫了，831是人大決定，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不理李亮瓊立身？我不支持華三條和831，但政治現實是這樣嗎？ 我知道你是政治現實，即你其實夾硬來，其實大家是受的。喂，那什麼叫抗爭啊？即其實香港人，即我覺得啊，痛失了一次很大的機會呢，就是當日在雨傘運動的時候呢，沒有癱瘓到交通，衝出龍和道是有些我覺得真的是阻交的行為，又走去留一條路給政府去運作，即我覺得一路以來都是這樣。我不明白為什麼呢，你落到去落場，你跟政府過不去，你逼他跟你傾偈，你為什麼不可以癱瘓他，硬是次次都留一條路給他的。 就算旺角那班，即係我啲朋友，因為我住新界，我離新，咁我 所以喺旺角轉車， 所以我就喺旺角，我多咗喺旺角。咁直情我唔諗住轉車嘅，因為 嗰排我都我都係 咁。但其實旺角係開心嘅，即係起碼就即係冇咗嗰啲喺大層傾偈嗰啲人。咁但係我唔而家我其實我回想翻咧，其實我唔緊要，即係我睇翻呢件事冇嘢㗎。咁大家清楚件事咪 OK 咯。咁而家只不過頭先啲朋友亦都講就話，即係現實係咁。其實我理解嘅。咁亦都我亦都唔係話要求我大家，我哋聽日我哋同阿探長鳩吹23，我哋衝上去殺入去立法會，我哋冇諗住呢樣嘢。但係只不過有樣嘢就話大家要冷靜啲睇翻件事。同埋我覺得香港人係好醒嘅，即係尤其是我哋班兄弟。 都突然間又入翻香港本位咧。你講喺美國角度喎， 嗱，因為點解咧？我要澄清翻一樣嘢，就話咧，而家比如美國講喺美國講美國嘅陰謀論，係可能俾人迫害噶嘛？你明唔明啊？但係如果我哋喺香港講美國嘅，咁啊，梗係唔會迫害啦， 唔使負責任， 唔使負責任啊嘛。嗱，但係我哋呢一步咧係要負責任嘅，所以我就講翻，因為我哋喺香港係講翻香港，咁大家亦都唔需要咩嘅，只要我哋認為自己個諗法。去到某一個位置，香港某一些事情或者某一些事情需要我們表態的時候，我們走出來就夠了，也不需要理會究竟其他人究竟怎麼想。 但問題就是人人都要理會人家怎麼想嘛，即我覺得跟追無線劇一樣，我想香港人現在有得看 YouTube， 大家都覺得無線劇很難看，但問題是為什麼還要看呢？因為回到公司沒有話題，很大鑊的嘛，即現在都一樣，即明明我不想理政治，我但是我那件 jacket 寫了政治兩個字是真的型一點的， 因為 變了知性的， 你 就是一定要在那個圈子都要找一些話題，所以大家一窩蜂見到，即你都見到老友不少，那個話題突然轉了風向，就整班人就突然間吃錯藥這樣鬧回對面，甚至乎有些涉事人涉開一個，喂，但是這陣子這個不行，被人罵喎，攝親都，那就即刻不攝住，都有的。 有 對，磁場都會因此改變的，大佬。 我就沒有那麼大鑊的，因為我沒什麼朋友的。 是。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就是大家，就是先生人後君子， 是。 就是為你去到某一個位置，大家要停了。 是。 就是你不要再繼續，因為你有些其實我不介意大家講政治的，最慘現在有些呢，你當是一個潮流， 即係而家有啲就買件衫嘅，即係同嗰陣時夾 band 一樣。 係啦，啱啱係，即係我哋理解啊嘛。而家其實咧就有啲 平時就或者我不喜歡政治，是是因為現在他們所說的這個特首是沒有殺傷力的嘛， 是 即是簡單地說一句還衰過入去馬會買波，是不是 我沒有經驗啊，怎麼 的我都不知道的，藥網總之都是付錢我買票那些東西咁，但係你而家用呢個佢冇殺傷力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會做到一個假想嘅民意俾你。係，佢哋而家其實佢係我自己覺得佢哋就係話做咗一個假象嘅遊戲俾大家玩嘅，因為你鬧緊啊嘛。係，你鬧緊嘅時候，你自己咪自自然然感覺到一樣嘢，就話唔記得咗，原來我冇份投票嘅喎。 係，係直頭唔 care。 係，咁你個個突然之間有好多董彪即係翻生啊！即係嗰啲啊，即係紅藍石二世嗰啲，咪全部彈曬出嚟咯。嗰啲即係 同埋萬工產 嗰啲，即係嗰啲乜論，即係從玄學又好，即係哲學又好，話全部撲曬出嚟嘅，係咪先？你可以有啲就話即係三百加幾多等於幾多啊？咁我知我名，我明加數呢啲，即係我仔小學都知道三百加幾多等於幾多。但係嗰啲佢你冇份㗎嘛？你明 同埋 佢冇問過你㗎嘛？ 嗰三百個係有彈弓，你唔知 係啦。即係比如嗱，就算咁樣講，你有一個打電話嚟，阿探長啊，我係乜乜乜嗱，而家我想投邊個？你有啲咩意見俾我？喂，咁你條氣都順啲嘛？ 但係冇喎， 冇㗎嘛？ 你識咩？一個都唔識喎， 唔識㗎。你連就你最慘就話你連夠膽走埋去同佢講，你都唔夠膽。 係 嗱，咁然後佢鬧你啦。切，咁你咪即係認同選委咁？咁我心諗，咁你如果你話我認同選委，咁點解你又會嘈咧？ 咁以前好多唔認同選委，但係入咗去做選委咧又。 咁嗰啲人另計，因為嗰啲退休要準備啲咩咁。 唔係，係呢個轉向係好突然嘅，因為嗰陣時咧，因為功能組別咧。小勝一仗，就突破咗，即係發覺個玩法可以咁玩嘅喎，咁因此咧個三百 plus 咪咁樣產生咗咯，即係籠統啲，即係我補充翻有啲唔知道嗰啲朋友仔啫。 其實唔需要知嘅，我覺得啲雲都冇份嘅。 咁都有個討論空間嘛。如果佢哋唔需要知道，咁我哋冇得講噶啦。咁啦，因為講咗矛盾，你都知道伊拉克有殺傷力武器先有得講嘅，大佬。喂，咁嗱，即係，但係頭先咁講法咧，即係我覺得開頭唔為意中一伏，我都冇嘢嘅，即係好自然嘅，因為當追電視劇啫嘛，日日都勝在幾個傳媒都係講緊呢樣嘢。咁你好難唔俾佢捲入去嘅。 嗱，你又要啊？嗱，睇下個留言咧，有個網友叫 Woody 佢話你勾啊。係。嗱，而家啲人就唔睇電視。我話認同呢個網友啊，因為而家個個聽曬網台啊嘛。 係嘛？我覺得佢啊真係 out 啊，因為睇緊電視嘅人，只不過你不屑同佢埋堆嘅。你要睇電視嘅人好多啊，仲係。 唔係我知。 睇雜誌先少，我唔同你拗啦。 但係 因為電視台咧。都唔知嗱，其實好簡單。你睇下廣告公司點解要俾咁多錢去賺？你未知道其實多人睇電視，多人睇網咯。睇網嘅代唔係代表唔睇電視，但係睇電視嘅有可能唔睇網噶嘛。 但係其實睇網都好多㗎。 多啊，但係問題睇電視嘅都好多㗎。其實即係只不過我哋識嘅人話，我哋圈子我哋話題喺個網度啊嘛。喂，你真係見到睇電視嗰啲，你茶餐廳就知嘅。屌啲人點樣麥咁嘅大佬，啲餸凍曬照食。即係擘大個口咁樣樣，我真係睇見我就覺得點解你仲睇電視咧？ 喂，咁你唔好去嗰間茶餐廳咯，你去嚟半島咪得咯，半島冇電視睇噶嘛。 唔係有時唔去唔得噶嘛，同屋企人去食啊，同屋企人去酒樓啊嘛。即係你啊，即係覺得自己好 in 啦，呢個叫做落地。咁但係唔該你同屋企人多啲食飯，咁就知道有幾多人睇電視啦。即係我覺得不相伯仲啊，可能電視多少少添嘅香港，即係尤其是老一輩嗰啲人啦。 而家我自己覺得咧，就有好多就電視又都係啦，即係總之傳媒而家佢就好容易將一嚿嚿切開咗佢，咁你咪你到時你行邊一邊，其實都 係你冇得走，冇得走。問題就係傳媒呢啲玩意，全部都係玩錢。今日個個都奄尖到死，喂！你睇下我換咗第二個 cam 打小盞燈。其實我打了很多燈了，是這個 cam 的問題，都有人幾夾夾，又暗又靜的，即不是講笑，不是幾夾，即是你都察覺到暗的，你都可能因為你的畫面不漂亮會走去其他的。喂，那如果有些傳媒包裝得美輪美奂的，但是空氣來的，但有些傳媒很有料到的，但是黑媽媽啊，角度又不漂亮啊，cam 又朦朦地啊，你又會閃的啦。 咁根本上而家世人都係中意美輪美換，中意包裝。 唔係咁理解嘅。 唔係咁咪就係、是、我講緊嗰樣嘢咯。咁、變咗你幾難啊！即係人唔係靠嗰啲有錢嘅傳媒去過活啦。嗱，好似以前仲係二三十年前嘅台灣，仲係有戒嚴嘅時候，嗰陣時就唔係啦。佢甩漏電台啊，自己走鬼啦，揾架流動車俾人捉住，俾人追住你架車，你都要廣播。嗰陣時人哋好難聽到啊，台灣人就專登揾嚟聽嘅。 即係而家心六嗰班啦， 係啦， 而家心六。 喂，佢哋嗰陣時嗰啲人比較知性啲，同埋佢哋殺到埋身，因為國民黨嘅迫害好大嘅時候，咁嗰個年代嘅人咪會選擇去聽一啲自己心六嘅聲音咯。咁但係香港大家覺得冇呢個迫切性。 唔係因為佢唔同啊嘛，你經過美麗島事件之後，你整個台灣嘅生態根本係白色恐怖嚟噶嘛，係咪先？你個過程你咁耐。喂，而家你咪調翻轉你去台灣，你咪九啊幾個嗰啲有心綠啊、心藍嗰啲，話你真係聽你腳軟嗰啲係咪先？ 喂，咁但係而家香港究竟發生咩事咧？香港我眼中都係水深火熱嘅喎，即係共產黨隻手揸到你揸邊度都得啊！但係大家都覺得冇嘢嘅喎， 嗱， 仲覺得食花生嘅喎。 我理解咧，嗱，其實即係你行落街你就睇到，其實行落街成個世界係冇我哋講嘅咁恐怖， 根本就係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即係。即你不會的，因為我們為什麼經常說我們自己精神分裂呢？其實我們說那麼多東西，我們罵那麼多東西，你其實你落到去街是沒有變的， 沒錯， 是沒有變的。你只要那班人是不涉入到這個圈或者這個世界的，其實根本不影響到。 現在太平盛世呢，所謂都是這樣，現在你想想那時雨傘運動夠沸騰了吧，因為我在灣仔酒吧街走進去金鐘，兩個已經是兩個世界啦，啲鬼佬啊照攬女，啲賓妹啊照跳舞，嗰啲阿叔啊照喺度茶餐廳度吹水，但係過幾條街行出告士打道變咗第二個世界，即係呢個咪講曬咯，即係大家真係唔好咁樂觀咧，以為白紙草案咧就係充分諮詢，就所以廿三條立嘅法咧就一定會鬆好多，即係呢啲人咪離地咯，即係連呢一層都冇諗過啲人。我覺得真係搞笑啊！即係一廂情願就覺得 你白紙草案咧，即係有時好難嘅，因為有好多佢哋覺得係自己文明噶嘛，即係佢樣樣都要話喂用文明嚟搞掂你，即係咁你所以你咪唔同咯，係咪先？ 啊，又係時候俾大家發表下啦。 喂，咁啊，不如我去個廁所先得唔得咧？ 交通而係冇窗之下唔打佢，住岸香港人好錫身同好怕事又怕麻煩，落跌探長後拖地。公司邊仲有人講電視白天人電視？我唔知幾耐未開過 D R 電視，為咗幾年都費事整。班王其實香港人真係好多人睇電視落跌上年紀，啲人先睇電視未靚。睇網嘅其實好極端下，藍絲同黃絲向網度睇到嘅資訊好大分別。落地探長一句都唔俾人講 ，Teddy Wong 唔係買部電視嚟打機，都費事買電視。Tonight 112，係落地太敏感 ，Ben 黃香港人太懶，一開電視就有嘢開入你腦。但網台都要去揾啲啱自己嘅嘢睇 ，join 咗 Netflix。但屋企人都懶得揾嘢睇，玩住四七見我啲朋友同事都講緊韓劇，就知道仲有好多人睇電視啦。 係咯，洛迪咧，你又真係成日都以為我係針對你咧，又覺得我敏感啦，我一句嘢都唔俾人講咧。我如果唔俾你講咧，我大可以唔嗨咧，你一句唔讀你一句嘅，只不過矯正翻你嘅睇法，你又太窄啫。即係我用一個相對客觀，同埋你可以駁翻我嘅。即係我唔會 cut 人哋嘢，從來都，所以咧你又唔好喺度出口術咧，就等人覺得我真係好似你講，你覺得我咁小氣啦 ，OK？ 因為熟我嗰啲朋友咧上嚟聽嗰啲咧，都知道我中意拗嘢嘅，但係我唔係為咗唔俾你講得我拗啊，因為你話唔俾你講得我係荒謬嘅根本就係、是，原因你唔係講緊我啊，你講緊啲人睇電視啊，只不過我意見同你唔同啫 ，OK？ 如果咁都唔識分咧，你都係聽翻老蕭啦。韓劇是不是一定是無線才看到，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直接 download 到韓劇的呢？以我所知韓劇有廣東的字幕呢，都應該是好像不知道 J2 還是 J 什麼春播的嘛，所以呢電視就真的很恐怖的，即是你說你沒有看洛迪，但我其實我搬了出來 十幾年咧，我個 RF 都冇插過啦。即係由要插 RF 睇到電視，至到而家唔使插 RF 咧，我都係唔會睇電視嘅。我只係會睇新聞嘅啫。就算我裝有線都係，即係講緊十年前啦。咁而家有線都唔使裝啦。我 subscribe 咗有線新聞嗰、那個，即係 iCable 嗰個 Facebook channel 咧，已經攞啲 free 啲嘢俾我噶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冇乜必要睇嘅。但係客觀現實就係仲係好多人睇緊咯。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講咧，廣告公司係唔會再抌錢去電視台噶啦，現實少少啦，好冇？仲有尾話，我身邊都有好多後生仔有追電視劇，咪就係咯，即係好鬼好笑啊！即係無線一出啲柒嘢咧，就個個都話唔睇，劃清界線嘅，就話自己唔睇無線唔知有幾耐啊咁樣。喂，大家講起啲劇啊，講起啲話題咧，譬如咩高潮女啊咁，全部都係無線嚟嘅呢啲嘢。即係唔好扮嘢啦，唔該。韓劇 iPad 都有得睇，仲快過電視台添啊！係咪有字幕嘅咧？我想知。Viu TV 都有韓劇，上網都有直接睇。喂，即係而家韓劇嗰啲朋友咧，我真係又係溝通唔到啊！唔知係年代啊因為咩問題咧？韓國嗰啲文化咧，我真係接受唔到啊！真係。同埋咧，即係大家見到個 mon 黑咗咧，即係今日畫面咧，就係我可能又要斥資買個電視盒啊，即係博 cam 嗰盒咧。 使唔使眾籌啊？ 嚇！ 使唔使眾籌啊？潮流興喎而家。 唉呀，即係佢哋定期會有人支持我噶啦。 哦，咁啲。 但係問題就係咧，亦都要提一提嘅，因為咧，即係其實我呢度嗰啲器材咧，都係我用我開緊工嗰啲嘢嘅。 嗯。 咁其實真係都唔 secure 嘅。 係。 咁如果大家即係覺得我做呢個節目係有意義，同埋即係大家想聽我講更加多嘢，同埋揾啲唔同嘅人，即係有個持續嘅發展咧，就大家我唔介意大家 sponsor 我呢條 channel 嘅。咁 sponsor 嘅方法咧，你睇翻呢個節目嗰個 description 已經有曬㗎啦，咁啊唔多講啦。咁咧即係頭先有個人誤會我咧，話講句都話唔俾佢講話好小氣，即係只不過矯正佢啫，即係主要係講呢樣嘢啫。因為而家實在仲係好多人睇電視，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樣咯。 唔係電視係多嘅，不過即係大家唔需要，我覺得唔需要理會咯。如果係呢個係即係自己有自己持平嘅意見， 係 唔緊要嘅。阿 Woody 啊，我撐你。咁啊 啊，仲有頭先有條友咧，我揾唔揾到 Ruby 上嚟？你係咪都揾個 Ruby 做節目嘅？ 揾過，揾過。 係咯，咁後來點解唔揾咧？ 後期有啲誤會咯。 係誤會，抑或真係本身？ 其實呢、這個矛頭即係都要有啲有關啲識人士嘅。 識人啊！係、就是，好玩喎、 啊。咁、啊、但係就呢度唔長講咯，我哋第時、哦、我下一集。 哦，就係、是、因為識人，所以有少少拗撬嘅，明白。你知道我同阿 Ruby 又喺度反咗面噶嘛？係單反啊，唔係我同佢反面啊。 單反、 啊。我無端端俾佢反咗面，就係千字文手抄咁樣，我都唔知點解嘅。咁你唔使知點解噶啦。總之有個人咧問點解唔請 Ruby 上嚟咧，我諗佢真係脱咗節咯。就我諗佢唔係玩嘢嘅，應該。 大家明白嘅。 阿廣啊，呢度，讀一讀啦。阿 Gary 哥咧，因為要趕車，咁所以咧你有啲。想阿 Gary 講嘅陰謀嘢咧，你又點講嘅？ 廖毅探長，我住院中一間房十個人 ，CCTV B 見到長毛有四個係牛，得我一個同佢講好話。最慘係連啲姑娘都叫佢收皮，可見香港人多年來俾無線洗腦洗得好勁。開不了，唔好咁火拉往似四七，佢哋講韓劇，我只可以陪坐。一句也答不上。 喂，我長毛嗰單嘢你都有少少感觸嘅喎，聽講。 長毛啊？ 即係咧，長毛係一個指標嚟嘅某程度。 係係 係。 嗱，其實我都有反對長毛嘅意見嘅。即、首先我唔係戴頭盔啊。 嗯。 我選擇嘅做法咧，咁我就俾即係某啲網台嘅網友都鬧我。 唔止網友係嘛？ 咁當係啦嚇。咁我自己嘅做法就好簡單嘅啫。我就寫咗封信，咁我就掛號，我就俾咗 mobile， 將我自己個睇法，即係真係好，我好老土啊！我真係寫咗封信出嚟，我俾咗 mobile。咁嗱呢樣嘢，阿毛哥個辦事處或者長毛有冇睇我？我控制唔到，但係我將我個意見我講咗出嚟，因為我覺得一樣嘢就話、你要鬧嗰個人。為什麼你不直接將意見跟他說呢、 係咪先？亦都有一樣嘢就話，因為即係可能 我自己聽歌嘅關係，我如果我換轉五六年前嘅，可能我都會咁樣做。但係當我比如我接觸翻而家啲前輩，就例如 Lenny 郭達年啊，又或者啲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嗰種理想咧，我哋而家呢一輩或者後嗰幾輩嗰啲朋友咧，其實係唔明嘅。 即係價值觀， 個價值觀唔同咗嘅，咁所以我哋唔能夠用我哋而家現存嘅價值觀係睇翻佢。即係好簡單一樣嘢，你問阿長毛，佢講 Bob Dylan， 你永遠你唔夠佢講嘅。雖然佢有啲嘢可能錯，喺嗰啲時序啊、歌碟嗰度會有錯，但係你能夠講翻，你就會感受到佢哋嗰個根去到邊度。即係比如 Lenny 咁，你從黑鳥你去到依家，你捱咗咁耐，佢都仲要做呢啲嘢嘅時候。你就要反思翻諗下，喂，究竟佢哋嗰班人而家做緊啲咩，同埋點解要咁樣做？咁你就會理解呢班人。你可以話佢左膠，你可以話佢點樣，但係佢個理念係真係喺個根裏面走出嚟。咁我其實我都有講過㗎，即係我，但係當然嗰啲即係叫做即係少嘅意見啦，即係人微言輕。咁我亦都曾經我有講過嘅，咁我話因為咁樣咯，咁你可以好似以前香港人網咁樣，你咪搞一次大型嘅萬人打小人，或者萬人即係打截飛機咯，咁亦都有一啲做法，就話點解你既然你講到自己即係都係意見領袖啊、精神領袖嘅，咁你咪組織網友，咪搞一個遊行，就衝上去冒辦叫佢接信咯。咁你哋嗰啲，你咪將你嗰啲粗口啊，所有嗰啲意見，你咪全部你咪集低曬，你咪俾長毛睇咯。咁你唔，佢就逼佢就做噶啦。咁你好過喺度鬧啊嘛。 唔係，我覺得反而咧鬧得佢嗰啲人咧，就會覺得不屑同你做呢啲嘢，你又唔係我大佬咁樣成。但係問題咧，連以前曾經叫佢做大佬嗰啲都倒戈咧， 唔 係，即係覺得好難受啊。 唔係，其實倒戈我理解嘅，因為唔同立場，即係。即係有部分。 其實以我所知咧，我都同阿毛哥嗰個黨嗰啲朋友傾過偈。係係。佢就最難接受阿長毛咧，就係即係當年咧就話人豬狗不如，唔應該參與小圈子。係係。咁但係就算你今次你有你嘅偈仔，你都開一個會員大會啊。 開個頭先啦，係 係。即係起碼俾我哋知道你會咁樣做啊。咁好過出，即係嗱，某程度都理解咧。佢作為社民連嘅會員。即係出面有啲人咁樣講咧，佢唔知道點樣接招嘅時候係好難受嘅。兼夾可能自己當年因為好令到長毛感動，因為長毛鬧啊代根，即係咩啊大軍叫咩名唔記得咗，同埋何俊仁佢哋話豬狗不如，因為咧你又走入去建制嗰度，又走去又叫人選票， 即係認同咗個建制， 係啦，認同咗佢。但係點解你今日又做咧？你做都唔緊要，喂，你單聲俾啲會員聽下嚟咁樣。咁我理解喎，即係呢種難受。咁但係問題，我覺得你提出，譬如好似你咁講，我提出啊，其實十個為什麼，點解你要咁做？咁你都好過你當仇人咁啊！即係唔知點解中國人好得意嘅，一係就零，一係就一百嘅喎。即係你連提出，連為什麼都唔問，就有個陰謀咧，就話啊、哎，你啊真係臨尾想標美會啊咁樣，即係就好多陰謀論嘅。 唔係，但係你呢啲陰謀論最過癮就係、是，即係佢隔兩個禮拜之後，佢就即刻改口，冇歌前冇歌後啊。 有冇呢啲人㗎？ 有。 咁呢啲係咪作人嚟㗎？之前咁巴閉，而家突然間咩原因又要冇歌前冇歌後咧？ 有咁佢喂有好多，其實佢哋嗰啲係即係。冇乜立場啊嘛， 即係花生友嚟嘅， 花生友嚟嘅。咁佢覺得喂，即係做意見領袖容易噶嘛。咁我鬧完，喂，我下個禮拜博你班又唔記得。 喂，但係咁樣係做唔到意見領袖喎，呢種人 有好多噶。 你覺得佢得逞嘅？ 得逞嘅有啲。 可能我啊，真係做人家最有毒性啦。 得㗎， 我不嬲都覺得嗰啲人係臭死嘅。 潮流興㗎嘛，嚇咁、啊、你當佢鬧完之後，你下個禮拜你就話嗱，其實呢件嘢咧就係、是大家都係一個已經即係陰定咗要做啲咩㗎啦，大家就唔好咁用心再睇呢啲嘢啦。咁你上個禮拜你屌人， 係咯， 即係有㗎，好 即係突然間扮清醒咁樣， 係㗎，有㗎。 哦 ，OK。 咁我又唔咩，因為呢啲即係其實。你叫佢行遠啲，佢都唔夠膽嘅。 係，咁啊係，即係冇棵樹遮陰，佢驚曬死咁。 係啦，即係咁你都冇辦法㗎。咁佢有啲出糧㗎嘛，係咪先？咁你出糧嘅，咁你梗係要攞啲衫跛出嚟啊！咁 哦，咁你有冇體諒佢咧？如果你知道要出糧， 冇㗎。咁你知道佢出糧嘅時候，咁 即係你又唔使睇衰佢嘅人格嘅問題啫。 唔係人格不嬲都有問題㗎啦，即係好簡單一樣嘢，係咪先？咁你。 你在公司裏面你出糧，咁你唔能夠你鬧一啲義工噶嘛，係咪先？咁你有冇見過即係揸馬嗰啲，你鬧嗰啲義工派水派得慢啦？ 係，咁唔使唔會，唔使負責嘅， 唔需要咯，你明唔明啊？冇錯。咁但係佢有啲人係中意咁樣噶嘛？係。咁你咁我如果我選擇嘅，咁我選擇我咪即係嗱，即係唔玩咯，先咁我又係即係。但你講句，我連派水都不如嘅，係咪先？ 咁你自己覺得你妄自菲薄啫。但係問題好多人都唔明點解，即係你嗰、那個YouTube channel 咧，但係人都知道而家 YouTube channel 只要有 click rate 就有錢收噶嘛。嗯、但點解你雙手奉送俾個台咧？我呢樣嘢我有好多，即係正如你口頭禪，有好多朋友問翻我咧，點解 Gary 唔自己管理翻個台啊？要俾花生啊咁樣？ 嗱，呢個咧其實我諗係最初期嘅，係。咁我諗即係網台，就算你對家都好，咁你一定你係同社記一定好有關係。咁我自己，因為當時我其實佢最初期嘅時候咧，我就同文台就即係好老友嘅，即係有幾個朋友。咁佢後尾嗰陣時， 文台即係 民間電台， 阿牛嗰、那個， 阿牛嗰邊嗰度。咁當時其實花生台唔係咁樣嘅，即係都係啱啱開始特細仔咁樣。咁我覺得呢啲朋友要幫嘅。咁我就話啊，佢就初初就諗住就叫我做呢個節目，即係做唔係我啊，不如你過嚟開節目啦。 但你一向都有噶嘛。 咁我就話啊，不如咁啦，如果你唔介意嘅，我就將呢個節目我搬過去啦。咁、我話點講？其實我冇乜所謂，我都唔係真係一個好睇呢啲錢。 同埋唔計算啦，人都知你。 咁我擺低咗，咁咪由得佢一路溫落去咯。總唔知。即係我就唔會脱期嘅，即係我總言之一個禮拜一集又好，兩集又好。 聽開你嘅人都知㗎啦。 係啦，咁我唔會脱嘅。咁咪一路係咁，我從來我又唔會問你，喂，你今個月我都唔會好似有啲即係下巴主持咁樣，就成日同人講就話，我係幫呢個台係揾最多錢嘅。咁我從來我唔會 有啲咁嘅聲音。 有呢啲嗰啲下巴嗰啲，佢以為佢自己成日同人講喎、 哦。我以為我識嗰台聲係咁嗰啲。 有㗎，其實好多台嗰啲都有。 嗰啲下巴都係咁。 啊，嗰啲下巴都係咁㗎。咁你又吹佢唔漲啊？咁你以個 kick way， 咁啊真係高㗎喎。係 咪最慘咧？有啲下巴咧，即係 keep 喺個台度，仲多。hit rate 過我呢啲啦，先難堪。 係啊，咁唔係嘅，咁你又要計嘛？我又要用阿蕭生嗰種計算方法，就話即係你一個嗰、那個節目，咁你都有主客之分噶嘛？咁如果你咁樣計嘅，咁你唔能夠喂，咁你下巴你個力，咁你唔能夠咁樣諗啊嘛？你係下巴，如果你真係叻嘅，你自己開一個節目，咁你真係有咁高 hit rate 嘅，咁你先。講啦，咁但係有啲人係咁樣諗講嘅喎，係不停同人即係哇咁 咁巴閉， 好叻㗎咁。咁 我介紹嚟識下喂， 你識咗㗎啦， 我識咗， 你識咗啦。不過 你啱先講 咁樣， 如果你唔想講嘅 話，咁但係就我都唔中意呢啲人嘅。咁我不如索性就即係既然因為即係希望我都想拗台，而家即係唔想我朋友就繼續跌錢落嚟。咁我不如就 啊，有收費 係啦，咁啊早啲就 幾時開始啊？呢個計劃 其實我哋未正式即係有一個日子嘅，因為好坦白講，我哋又唔係話 好等住啲錢，不嬲都豪緊㗎啦。 唔係，因為我哋豪緊，咁我哋都要諗下啲架撐點樣俾幾多錢買啊。咁我哋都冇好似人哋嗰啲㗎嘛，即係揾啲義工翻嚟鬧㗎嘛，即係我哋冇義工㗎嘛。咁變咗我哋咪一路其實都要睇下啲器材點樣拍啊，即係啲嘢啊。咁我哋一路再做，咁希望就多個零兩個月後啊咁嗰啲咯。 係嗱，希望大家咧即係一定要支持阿 Gary 嘅。即係好似我咁樣，平時啱上兩次先大班人讚，哇！你個鏡頭好靚，我上次拍啲畫面好靚喎。咁第三次就衰咗啦。 唔係，咁其實可能咧。 咁所以咧就係想講咧，即係要支持翻阿 Gary 佢哋，即係要指一指舌，咁一定要 subscribe 翻佢將來嗰個收錢嘅 channel 啦。我呼籲下大家，因為即係大家聽無期都知道，真係嘥好多時間去資料搜集噶嘛，即係唔係好似我咁樣求其亂噏噶嘛。咁所以 你求其亂噏之前，你都同我講咗一個 briefing， 究竟我哋今集講啲咩嘅？咁你其實你個心裏邊做咗功課。 因為你喺度啫。 唔係咁，即係我嗰啲就我唔得噶，我記性唔好噶。咁我有時要講嘅時候，我一定我要習慣要準備咗先，咁樣嗰啲嘢。 係咁，我講到一半頭先，因為嗰、那個入 cam 嗰盒咧突然間壞咗，咁我又要買新嘅盒啦。因為嗰個嘢唔平嘅，因為我以前買好多年啊 ，Stage Two 嗰陣時用啊零。嗰陣時係2010年嗰陣時，咁多年乜都死啊！真係，終於用到頭先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以後即係下幾次都要捱翻呢個核突 cam 嘅，冇辦法啦。咁咧，所以咧 Gary 嗰度咧，我希望你即係快啲有個有系統嘅收費就好過。即係嗱，我覺得如果你譬如你同花生個關係，即係大家開心嘅，拍膊頭講義氣嘅， 咁啊，梗係冇所謂啦。咁我即係我意思係嗰啲 YouTube 嗰啲 hit rate。咁至到而家，既然又唔開心啦，咁不如自己。 唔係我冇唔開心㗎，我開心㗎。 你開心嘅？ 我開心㗎。 即係因為我都係聽江湖傳聞咧，話啊有啲意見上嘅嘢喎，咁樣。 唔係意見係緊嘅。咁但係即係我開心嘅原因就係因為咁我唔需要再煩惱呢啲嘢嘛。 哦，係㗎。即係我都係過來人，我點會唔明 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唔想煩惱呢啲嘢，所以其實我又唔會話開心定唔開心，但係道不同不相為。 唔係，即係我起碼我覺得外人咧，即係我冇問過呢一句噶嘛，從來都關於呢個關係，我就覺得好奇怪咯。即係其實呢啲嘢，啲均真其實應該均真咯。 嗯。 咁唔好去到要有啲鬧交啊嗰陣先至開始分，即係我係擔心會有呢啲線。 唔係，咁我又唔會真係要計佢錢嘅，因為好坦白講，咁我個節目有幾多人睇，人微言輕，咁我唔能夠即係同人講呢啲嘢噶嘛。我今個月都去拖期，我就唔係 即係唔係自在嗰啲嘢。 唔係自在嗰啲嘢，我根本係幫朋友。 係 係係。咁冇所謂㗎，咁呢啲嘢咁。但係如果佢發咗達嘅，咁咪有。 咁你咪應該幫啲應該要幫嘅朋友咯，即係幫佢止蝕都好啊，大佬。 即係而家。即係你既然啊，而家你開始就係諗就話，我而家我已經轉做一個叫做想要有錢賺嘅網台，又或者係一個以利益掛帥上嘅嘢嘅時候，咁你再加埋你自己嗰個態度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其實我哋玩呢個遊戲，就算係玩音樂都知道，你冇呢個態度咧就好冇癮嘅。係咪先？ 冇錯 啊！你比如你玩開電嘢嘅，突然之間有同你講：喂，探長啊，喂，我下個禮拜屌整隻全宇宙最勁嘅 metal band 咁樣，我預埋你㗎啦。咁 但 handle 唔到喎 ，sorry。 咁樣唔係佢最慘嘅，同你講就話嗱，我失咗個位，就要彈 keyboard 嘅，咁你冇得走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我既然 真實都試過， 係你都試過啦，係咪先？咁你咪賴嘢咧？咁啊，既然係咁，喂，咁你諗住夾 metal band 咁？我咪唔咩咯，因為我玩開電子。 有幾多度 Doors 啊？ 咁咪就係咯。咁你咪要明一樣嘢，就話既然我哋玩開電子嘢，咁我 賣翻電子堆啦， 繼續電子嘢啦。咁亦都唔需要理解你玩咩圖，咁啊恭喜你就玩咩圖先添。係咪先咁掂㗎？係 明白。係咯，咁密切留意啦，因為我都會，我即係其實我都成日聽。你嘅節目嘅， 其實就我覺得啦，即係收錢與唔收錢咧，即係我哋都會即係諗一個平衡嘅辦法嘅，咁盡量咪收平啲咯。 唔係，我覺得咧，你嘅節目咧應該多人撐收錢嘅，因為你嗰啲係資料性嘅節目咧，即係覺得個實質啲嘅啲嘢 solid 啲嘅。咁我呢啲咧就唔啲人覺得唔抵俾錢嘅，只要我聽你講啊，俾面你，即係事實上亦都係付出上面或者俾你付出少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你嗰類節目，我覺得一集集冇時限性，我覺得係有價值嘅，因為我隨時聽得，即係好似買 CD 翻嚟聽。但係我啲節目咧，即係正如大家個感覺隨緣咯，即係你覺得值得支持咪支持，你覺得唔聽 唔係咁你講鬼故都正噶嘛？ 我講唔係好正，我啲嘉賓正啲。 唔係你講嗰啲都正㗎。 我講我上你嗰度講係巔峰嚟嘅，相信即係最多人聽 嗰次。所以咧，如果大家網友想啊探長上嚟咧，咪記住留多啲言啲叫上嚟。我哋其實我哋諗住遲啲我哋約㗎啦，係 啊，即係所以我搶先一步約咗 Gary 先。原因就係呢排又的確有啲話題又即係我諗到有少少。即係見到 Gary 有留意嗰啲嘢，或者你發生喺你身上嗰啲嘢，我想八卦，又實關心啦。其實出事，因為全部人都識嘅，即係成個幾個 party 我都識嘅。咁變咗，終於明白啦。即係所以話咧，即係有時聽眾嗰邊嗰個角度咧，我又有啲尷尬嘅，因為聽眾佢冇義務要知你咁多嘢嘅。 唔係有啲好關心嘅，係 關心。但係問題佢關心咧，佢又帶一個主觀願望嘅。例如你喺嗰個節目度好難頂，你嘅 partner 喺咪前又好喺大氣層，哇！其實原來執垃圾嘅衰過，即係你會好難接受到佢嗰個德性噶嘛。咁但係你唔知噶嘛，你睇佢嗰面係喺大氣層噶嘛。咁於是乎，咁我嗰種難受係聽眾唔會知嘅時候，咁你一味問，你一味喺度。 其實有些嘢就我覺得你答佢唔到 嘅。係，即係我就係我想話俾你聽，我點解即係個人中意坦白，我唔中意懶有嘢嘅。咁於是乎，原來咧我答你唔緊要，原來好多聽眾咧，或者某啲聽眾咧，佢都係一廂情願， 是我明 白。你明白嗎？即是那個東西很鬼猛的，即所以那些人說很小氣，其實我這個可能你的演繹都很小氣啦，但是我只不過將我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其實呢小氣呢就我覺得就不是很小氣的，因為你大家如果 你小氣的，你有沒有一些小氣到十幾年都可以小氣到啊？雖然我們有些朋友認識一下有些小氣了十幾年， 沒錯， 但是如果你看回，即是不要看我們個人，我們就看回網台有多少個節目真的做得很久，是不是，那即是未來的日子大家都不知道，既然開心與不開心的，那就讀他了。 還有少不少也很簡單，你看到我做那麼多網台，除了大班之外都沒有人反的面，即我全部都是因為、不合者，就算我看不慣這些、我都不會鬧交，因為你有你的生活，一隻蠍子有蠍子的天性，一隻綿羊有綿羊的天性，那有什麼好生氣，最重要你了解它是一隻什麼屬性，它沒有善過你、它在你面前做一隻蠍子就算了，就算它在觀眾面前扮綿羊，起碼你都給個機會知道你是真的一隻蠍子嘛。 我自己除了這件事之外，就另外還有一件事咯，大家不要講錢，即是你有些就算有些時候說什麼敵台，我覺得從來沒有敵台的、 網台好少人這樣講， 有的，有些人有敵台的，但我又不會即除非他的人是當我，但是基本上如果大家講陰謀論講鬼故，我心想屌你連講鬼故都有敵台，你沒有、 我知道哪些人會講敵台，那些很沒有自信的台呢，即是錄一個節目都要剪幾十次那些那些通常是會說人家為敵的啦、 但我又不會的，因為很坦白說，喂，難聽你說句，即是眾人的親家我都可以走得上去和錄音，你要想想對家，如果我這樣我踩上去他會怎樣想呢？如果他第一件事他應該打柒我叫我走啦，是不是，因為我解釋一件事就說，喂，我就很寬容的，我們自己的看法就是說怎樣罵都好呢，我們其實不應該有一個很大的敵意， 是沒必要的， 沒必要的嘛，是的，即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喂，其實有很多人可能昨天認同了要落咒語的、喂，可能明天又覺得屌啲咒語不撚靈，莫都是講這壇嘢，但沒人死的呢，那你走開的時候，如果我不一開頭跟他很直接罵他說，喂，你不要再信講咒語的啦，這些咒語不行的啦，你叫他找個雷劈下來，難聽你說句哪個劈中你啊，是不是，那你不用出聲的，大家朋友支持，那他到時他到他、理解回件事、原來真的落咒語不行的、是不是，那你的雷劈極都劈不死那些人的，那你不自己有你都劈不到的，那你到時大家就可以做朋友咯，是不是，有大家有共同的理念， 其實我再具體觀察到、目測到一件事，我整個網台界我未聽過，首先說我以我聽過這麼多的網台裡面呢，有極少的網台和網台之間呢是會宣傳別人的網台、就還專門寫出來，我覺得 Gary 呢這件事啟發到，我覺得 你是網台界是比較少可呢，即都很希望觀眾聽回你的嘉賓那個節目的， 其實 因為我看到很多網台呢直頭好，即係你 post 嗰你自己嗰啲嘢就話你宣傳，咁有問題啊？你俾錢我上嚟做節目㗎，我點解唔可以喺度宣傳呢？但係好似大家都其他網台咧都好罩忌人哋係就係踩過場。 其實咧我要澄清翻，即係我唔係諗你好似講我咁偉大。 哦，係啊。 咁我只不過我一個好戇居嘅人，點解咧？我唔想煩啊。同埋一樣嘢咧，比如好簡單一樣嘢。你講過，咁我好啦，探長講完，唔使我再花多口水再重複再講多次，因為我唔中意重複講嘅嘢。咁我不如咁啦，既然探長你講過，咁我好簡單啫，我講完我啲嘢，個半鐘頭啲網友或者我自己我都係聽網台，我知道唔明或者唔夠喉嘅，咁不如咁啦，你聽條友講過，係咪我咪唔使再重新再煩多次？冇鬼，我唔能夠無止境咁樣講蜥蜴人講十集噶嘛，係咪先？咁既然你有講蜥蜴人嘅，我不如你不如咁，我去探長度聽人探長都有講蜥蜴人，就咁嘅啫。 原來咁， 即係我唔想煩啊！即係你成日，如果你既然係咁嘅，我重複我講翻探長你講蜥蜴人嗰啲嘢嘅，咁我唔需要講啦。咁不如我叫你聽你嗰個好過啦，係咪先？即係咁嘅原因。咁你都 咁其實都好事嚟㗎，即係你起碼唔會壟斷咗你先講得識嘅人啊嘛。而我所知有啲網台咧，啲節目設定咗邊個主持先講得 UFO 㗎喎，即係咁荒謬都有喎。 唔係咁你各有各嘅，因為即係其實全部都有呢啲咁嘅人喺度嘅，就算你政論都係㗎。咁即係好簡單，因為頭先你用翻你個套路講， 喂，我屌陳波得，你屌啊唔得嘅咁，即係會有呢啲人噶嘛？你而家你都睇到噶，你我你佢屌一件事，但係到你屌嘅時候，嗱你又唔得啦，你要持平啦，咁樣嗰只 咁啊，呢啲幾普遍嘅，即係 好普遍噶嘛，係咪先？咁你不論邊啲台都好，你唔好定別台啦，就算你有啲有台都好，都係咁嘅。咁佢啲 style 噶嘛，係咪先？喂，亦都香港法例冇講過做網台係唔能夠得政府工嘅喎。 嗯，但有啲人就好避忌嘅，即係到唔想做嘅時候就會提出，喂，其實又唔肯方便嘅，因為我聽到好多人咧，即係嗱夾 band 嘅做網台咧，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原來。 咁啊係， 即係俾一班人想整走嗰條友咧。 咁你冇計㗎，咁 一係用人哋班口， 係啦， 一係咧就自己方嗰個網台執咗嗰個。 但係你又要明喎，咁佢既然其實我哋真係冇法例。我做網台，我唔能夠做政府工喎，但係佢可以有權唔話俾你聽。 係係冇錯，係咪？又或者話你唔出真名都出亂象嘅， 出埋真名都唔怕啦。依啲生低嚟噶嘛，你明我意思啊？ 咁你個法例唔准你做底商入面。 係啦，你但係你到時 你唔使錢出亂象。 喂， 唔 係喎，我覺得要絕竅嚟嘅喎。點解我哋請唔到曾俊華上嚟？其實我哋都戇居。 你試過請未先？你唔好話請唔到埋啦，未試過。 咁 話唔定肯上嚟咧。 我其實我佢有講過喺商喺港台咧，佢講過一個咧，佢講佢六十年代佢喺美國讀書，佢遇到美國學生運動嗰節嘢噶。其實好精彩。 係嘛？即係呢啲誒，好似你哋某啲 係啊，佢講得到嘅。 即係親身啊嘛。 親身嘅，佢又真係有個 point， 佢比如佢點樣理解？即係美國學運，然後佢跟住佢自己點樣聽 Deep Purple 啊，聽中巴啊，掂㗎。佢其實佢聽歌即係薯片。咁好啦，講翻嗰樣嘢。喂，如果嗰個人，假如我應該即係同嗰個朋友講就話，嗱，如果你真係做政府工嘅，更加可以開多啲網台，一個禮拜做足五集。 係啊，其實幾爽。 喂，你同人講，我收到政府料，屌咁你呢啲嘢係咪先發緊啦？所以唔緊要嘅。就政府工，我無任歡迎添。 係，但係佢哋好熬底嘅，因為政府工個福利太好啦。即係如果你唔係簽約嗰啲，即係你係長工嘅話，咁咪費事因為咁樣俾人搞都唔好啊。我覺得如果俾人搞咧，做政府嘅朋友咧，一定要好高調。 唔係， 一高調啊，冇人敢搞。 嗱，因為你點解咧？你如果你真係做到政府工，而你有網台有節目嘅咧，你唔能夠唔排除一樣嘢啦。你同人講，人哋阿老細同你講，喂。啊，探長啊， 放啲風出嚟。 喂，你下個禮拜幫我講兩句説話得唔得啊？咁 其實有冇呢啲咁嘅 target 咧？ 梗係我梗係冇啦，咁有啲人有嘅。咁喂，咁呢樣嘢變咗，你都可以又可以幫下人，又可以攞下三杯咁好啊。 同埋反正而家政府軟皮蛇咁樣咧，乜都係即係唔敢硬硬曬，就揾啲咩人士啊？有消息人士透露 咁你咪即係好多，所以你咪啲人點啊？而家轉睇成報同大紀元咪咁樣。 係，你嗰啲可能真係分分鐘仲夠膽講過你嗰啲，同埋佢講出嚟可以唔使負責任 啊。 係咯，喂，你都要趕車 啊！時間我飲埋嘢先。 係咯，喂，因為咧阿 Gary 就住得遠啊，我呢度又好遠啊。 你啊，直情偏僻添啊，大佬。 但係偏僻極多地鐵，冇錯。我以前偏僻得嚟冇地鐵噶嘛，土瓜灣嗰度。 哇！屌啊，真係你唔好講嗰度啦。 同埋最慘就係咧，一過咗十二點咧，即係你要搭隧道車，唔係搭通宵車啊，就要好麻煩。 喂，咁好啦，咁嚟到呢度啊嘛，同各位講聲拜拜啊。 係，大家記住即係支持阿 Gary， 支持埋你。 第時嗰個收費節目啊，我呢度啊唔會收費噶啦。原因就係我都冇資格啊，暫時。 唉，唔好咁樣講。係 咯，唔係就真嘅，因為我成日都，因為我本身我嗰份正職咧。冇即係唔係一般嗰啲好 regular 嘅時間，咁變咗咧，哇！如果收得人錢，突然間哇又突然間一個禮拜外景咁，我撲街啦，咁個禮拜甩咗底啦，又俾人取笑啦，又俾人話我老吹啦，咁樣咁無謂啦，咁所以咧都係責任問題。 你一個禮拜六十集擺定喺度咯。 我又想 live 啊嘛 ，live 爽啲啊，即係可以同啲朋友，不如讀埋佢哋啲留言你先走啊，回應一下。哇，好多喎， 好多喎， 係咯。 开屏网媒会不停 ，FW 电视台啲交嘢，高潮女赢在石精前，但电视台会封杀网媒啲嘢，咁玩法下去比较两组受众，公平咩 ？Leon King 我只睇明珠节美剧，不过依家都唔使可以 BT 睇，我坚唔睇无线剧好耐，有十年计。 飲食節目就有睇 《太陽燒》， 有關大師事和聯勝鄧伯純粹四個哈魯中 Hi Hi Teddy Wong 我阿媽套套韓劇都話好睇，吹像 Leon King 掌舞，如果唔叫人投白票，我就覺得完全冇問題。 係咯，長毛唔叫人投白票，你覺得有冇問題啊？其實我覺得都係，係咪都冇問題嘅？我覺得。因為有人坐佢先有問題啊嘛，係咪先？你佢一個姿態嚟，因為講到明，喂唔通嗰啲好前衞嘅時裝設計師著啲衫露曬奶，唔通你又跟佢著啊？佢係 inspire 你去即係其他 designer design 啲類似咁嘅款嘅衫啫嘛，即係邊咁天真㗎？大家 不如講下娛樂圈血淚史，落地相對少，好多人睇電視壓係咪？請 Gary 講二句。你諗見韓劇睇一兩套就夠，套套一七樣。多謝你啊，9527。蕭志榮，而家先翻到屋企聽，追下 post 線。47長毛公民提名，如果早啲部署，多啲解釋，大家就會明白佢嘅意義，佢嘅理念。韋信王，香港歡迎續約，強制性連埋個 CCTV。 好難真係 CCTV 講好慢。 我唯有垂死掙扎唔去攣個盒，但我發現我啲朋友全部都唔會咁做，因為免費就唔睇到拎翻嚟。好明顯 ，CCTVB 就係收視的想用， 好，好，我走啦， 拜拜。拉高翻自己個腹臀去攞翻多啲廣告啦。去拎個盒根本就幫緊佢，雖然可能唔拎個盒佢都夾硬會計埋我。李仁權掌毛係無私心，只係七喺呢件事上揾上翁。我一聽到人睇韓劇就秒舔唇黑鳥，我差唔多30年都冇再聽過。Barry 見情愛户112丟，我轉去 Smartphone， 堅持唔俾佢綁住我裝個盒。Teddy Wong 收費都會支持，盡點念力。Kelvin Wonderful Channel Support Lee Patrick 香港寬頻續約，你 send code form 佢就會活佛平 plan 俾你價啦。韋信王係我之前用$99 month， 佢聲稱係公司 plan 唔會再有。Pyron Su Gary 有冇辦法澳門聽眾都可以俾錢？Alan Chumihi 探長落地 Gary 撐硬你 deny 112奇妙網入咗嚟，係咪現代冇事 ？Wonderful Channel 鬼太在，多謝你啊！9527蕭志榮支持探長上無期 ，Wonderful Channel Hiko Dion 支持探長定期上無期 ，Pyrenzu 我成日都叫探長上去無期噶。Teddy Wong 上次 Gary 講灣仔鬼故勁精 Codyam， 其實可唔可以講下 Radio 同香港發生咩事？多謝你啊，9527蕭志榮，好希望猛鬼 Studio 可以繼續，雖然冇乜鬼故成分。McLoonly Hi Teddy Wong 聽 Gary 都聽咗7、8年 Pan Disagree 同意。好希望猛鬼 Studio 可以繼續，雖然無乜鬼故成分。多謝你啊，9527 Dog Panda Set Pandas 落的黃 Sir 對 Gary 讚口不絕。多謝你啊，9527蕭志榮適宜人響隔離台開麥。Anton Fred 老譚唔好意思，啱啱到，今晚有嘢做。Call Dion Gary 兄都好樂於接受網友意見。雲海依家就唔係啦，以前好鍾意聽雲海，但依家變咗和聯勝鄧伯你條探長兜個圈數啊，永遠台長咩拉隊走搞過個網台啊，嘻嘻，多謝你啊，9527 Techmusic MB88 Gary Gary Lee 繼續支持兩位 47 拜拜 Gary Lamech Wong Beat Support Gary Code You On 多啲一齊開 Live ChatKelvin 886 Code Dion Beat Support Gary Andrew 探長多謝你啊，9527蕭志榮讀埋留言唔使走。Andes Thank You Great 十分喜歡無奇不有才榮科拜拜，繼續支持兩位 Jack Music MB 鄧模式今集179人。 喂，真係頭先阿 Gary 可能趕住要轉兩次車啊，佢即係轉咗九港鐵要轉九鐵咁樣咧， 喂，咁頭先我見到啲留言幾有趣喎，即係好多留言都我未見過啲朋友嘅，打下招呼先啦。阿 Teddy 啊 ，Cody 啊，咁呢啲 Wonderful Channel 即係奇妙網啦。Hello， 鬼大助理好，都有一段時間冇見啦。咁啊，洛迪阿 Gary 啊，梗係要撐啦。咁啊 ，Alan Trump，Hello， Pyron， Winsome， 99蚊一個月咩啊？公司 plan 唔會再有啊？咩公司 plan 啊？香港寬頻你講緊？仲有就係啊，係咯，即係我覺得大家都要養成呢個收錢唔係俾錢睇節目嘅習慣㗎啦，都係時候。因為咧，如果你淨係得翻一啲咧唔使點樣翻工嘅人去做網台嘅話咧，咁有個問題就係你個趣味性同埋。你會聽到的聲音會縮窄咯，原因就是個條件許可的人才可以做到網台，即係等於今日娛樂圈咧，即係有細集成分同埋屋企有錢才可以做到娛樂圈咧。咁大家都明顯咧，就即係覺得唱歌好的人係越嚟越少，原因呢個錯覺咧就係咁住屋村的人根本唔會再做到歌星，一啲窮家子唔會再可以發揮到佢嘅天才去睇戲啊，或者唔係做拍戲啊，或者去唱歌嘅。咁所以咧，網台亦都係一樣啦。網台咧就留翻一啲咧退休老人啊，或者上曬岸啊，或者有政治嘅 hidden agenda 嘅人啊，先至會可以全職做網台嘅啫。咁你諗下係咪好唔對路先呢樣嘢？咁所以咧，我絕對支持啊 Gary 佢收錢做節目嘅，即係要 subscribe 嘅。仲有好多人咧都話支持我。定期上無期，咁老老實實無期佢啲話題咧好專啊，我覺得即係我識嘅嘢咧，即係就完全係同阿 Gary 嗰個興趣，除咗音樂上嘅少少 crossover 之外咧，就即係如果以用翻佢嗰個節目嘅 style 咧，就可能會冇乜空間。咁但係如果佢咧唔介意我嗰種 style 去影響到佢個節目嗰一集嗰種模式嘅咧，我又真係絕對唔介意嘅。咁佢話頭先都話會短期內都揾我上去無期講個 topic， 咁咧佢咧就同我唔同，佢會prepare 得好啲嘅，即係例如佢可能隔一個禮拜前已經同我講話，不如我呢集講工廠鬼故嚟咁樣，即係起碼有個 guideline 我都去搜集，或者我自己 record 翻我啲記憶同埋我啲經驗出嚟咧，咁可即係所以咧就先要做多一個節目，所以唔係咁簡單，即係唔係蛇貓狗都上到一個節目噶嘛，係咪？咁仲有啊 ，Choi Wing Ho， 咦你好啊！阿 Gary 一走咗，起碼走咗30人啦，而家剩翻140幾人啦。咁咧對我嚟講，你而家都仲好早，不過一陣間我仲要開工。阿 CM John 咧就話點有人聲，因為咧我就用咗 Siri 幫我手講一講，即係讀一讀啲回應嘅。咁我而家又繼續讀埋差唔多尾聲嗰啲啦。 黎米 John 点解有人声 band live 今晚迟咗喺屋企？要睇重温支持探长 Kelvin 可以讲下 XX 背后 Silent 王，多谢你啊9527 Wonderful Channel Joel Don't Give Up Pyron Su 探长今晚系咪继续吹？白天人 Gary 收费当然支持 Windy Liu， 点解咁粗啊？探长 Ricky 离开 band 王紧支持。Wonderful Channel 支持你有自己的風格， 我多謝先啦，有些人支持我的所謂自己的風格啦。咁我見到有幾有趣的阿 Windy 話我好燥啊，乜我好燥咩今日？其實我就不覺得自己好燥，我是龍虎跑，欣兒葉柳新花名咩意思啊 ？Vincent。葉柳個新花名叫欣兒，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啊？其實咧，頭先阿監製咧攞啲cupcake上嚟咧，阿 Gary 又唔記得食啦，咁我想整粒一陣先。不過阿 Cody 話我有眼瞓，查實我又唔係好眼瞓喎，可能咧我咁樣睇嘢原因咧，我呢個眼鏡咧老花嗰 part 咧，同埋唔老花嗰 part 咧。个距离差得太远啦，咁啱啱咧嗰个 mon 个距离咧又远过个手机个位，但系又近过平时望远个位，咁所以咧我只眼有啲攰，因为咧除咗听之外，仲要睇下点样答嘅。依家进仲未收工啊？ 咁啊，我都可以吹多陣嘅，吹多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啦。其實我唔好眼瞓啊，老實講，因為我仲有條片要剪啊，今晚，所以我冇咁快瞓住嘅。咁啊，當然話就咁話啫，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風格。Albert 未見過你 ，Albert 優。咁只不過係咧，即係當我去到 Gary 嗰個節目咧，我都自自然然咧審查翻我自己嗰個行為啊，我就唔會即係查到人個節目好遠嘅，因為你又中意餐廳餐到好遠啫。咁、那個 partner 唔係咁講嘅嘛，可能咁啊，例如 Gary 可能佢哋嗰啲好 well preparing 嘅節目咧，就唔可以俾我餐廳嘅。但我都 enjoy 嘅，因為上次我上去 Gary 嘅節目度講中學時代嘅鬼故咧，我都覺得好開心啊，因為其實嗰次都係好即興嘅，我冇預備咗鬼故上去啊，即係諗住跟住個 flow 啦，個 flow 講到邊度咪講啲咩咯。咁突然間佢令到我咧將一個如果唔講出嚟又唔記得嘅鬼故咧，就係、是、標同嗰個鬼故又重現眼前，令到大家有啲印象嘅。咁我都覺得咁樣呢、這個模式都幾過癮嘅。原來啊，幾多人唔知一埋背後呃蝦條事件嘅，仲推介俾你聽啊，咁好笑。可能你 friend 咧啱啱聽網台，覺得那個網台的製作，其實如果講好唔好聲咧，我覺得陰謀背後嗰個網台係非常好聲嘅，錄啲聲。臭名遠播鍋唔係臭名遠播噶啦喎，好多人都唔知係陰謀背後噶嘛。不過有人推唔奇嘅。Hello Eva， 你英國嘅原來唔係成日有時間聽 live。音樂冇聽好耐啊，但係佢都仲幾多人聽嘅，因為耐唔耐都走去撳入去睇下咧。佢 hit rate 我諗佢冇咗五分一到嘅啫，因為嗰啲音樂背後嗰啲人都係大概係五分一。因為正如我話齋啦，即係其實網台聽眾咧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即係有好多人有關心網台人同網台人之間嗰啲瓜葛嘅，咁嗰啲就可能會因此會影響到佢會唔會聽呢個網台。咁但係有啲咧就完全唔理噶嘛，即係我識好多人咧都係聽翻嗰啲 upload 佬啊，嗰啲叫做嗰啲 upload 個節目上去網台嗰啲人咧，即係明明個節目唔係屬於自己嘅，但係自己開條網台唔係開條 channel 咧就 tag 人啲節目上去。我發覺好多人咧就只會聽嗰啲嘅，例如聽光明頂啊、聽雲海啊咁樣咧，就會聽 upload 佬嗰啲 channel 咯。咁變咗，我覺得真係唔係咁公道嘅。但係本身嗰個網台嗰個 content provider 可能我自己又冇時間 upload 上去啊，咁樣呢啲情況普及嘅。咁所以咧，即係聽網台嘅 spectrum 好闊嘅，咩人都有。咁甚至乎有啲咧，即係投入到會專登 PM 你勸你咁樣啊，叫你咁啊，或者俾啲意見你，叫你咁樣啊。即係通常都咁投入嗰啲朋友都好善意嘅。例如我個聽眾咧，佢好善意地咧叫我喂小心嗰個人啊，你個嘉賓唔正路㗎咁樣。咁我其實即係多謝佢提醒啦。咁因為有啲人真係鬼鬼地嘅呢個世界。咁我梗係唔會講邊個啦，你千祈唔好問添啊。好，等我睇埋阿 Win 十講咩先 ，Win 十。我講嘅嘢都唔夠你打嘢快。 Winston Wong， 因為 Now 新聞叫葉劉做因未能取得足夠提名而放棄角逐下屆行政長官的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簡稱欣兒。多謝你啊，9527 Anton Fred。上 Facebook 揾陰謀背後就一清二楚 ，Teddy Wong 配備一流。台主九流弊呢 ？Lamech 黃陰謀大約有幾多人聽啊 ？Teddy Wong 聽陰謀好多都係藍絲 Anton Fred。鄧模式國 ，Thank you Chan 及 Nup 及 Brown 副眼鏡都幾襯你 ，Pirin Su 唔係 The Plot 佬，係 Backup 佬 ，Jack Music MB 鄧模式 Anton Ford 陰謀背後主持利用自己名氣一蝦條 啊，係啊，冇錯啊 ，Backup 佬就唔係 Upload 佬，即係 Backup 咗之後先 Upload， 都有程序係咁嘅。咁咧我眼鏡。幾襯我係嘛？有人話虧佬喎似，咁虧佬係咩樣啊？真係想知啦。咁啊，仲有陰謀都藍絲啊！你話知佢咧，你撲街蛇水一窩。陰謀有幾多人聽我都唔會知㗎。Lamech 配備一流台主九流，哦，你講緊啊 啊，蜥蜴人。Now 新聞都幾好笑喎，我覺得真係阿葉柳成日都好多呢啲。其實可能咧話佢欣兒咧就專登回應翻佢話中出會嗰啲嘢嘅，因為即係呢啲咁離地嘅前高官咧，真係好離地噶嘛。咁你上次講中出會已經笑到講唔到嘢噶啦，都仲重複咁講幾次，又起機又剩。我諗咧上次阿金英揾我食飯咧，佢又介紹咗一個YouTube 嘅 channel 俾我睇咧，就叫做崩強。崩 B-O-N-E-K-E-U-N-G 即是骨精強，咁佢嗰啲內容咧都幾好笑噶，剪曬 A.V. 嗰啲著衫嘅情節咧，就剪曬出嚟咧，就變咗個劇情片，就側邊配 voice sofa， 咁嗰個人把聲咧就好純情、好正路嘅，咁咧就好似寫小説咁樣講曬一啲小説嘅愛情故事出嚟，就 apply 落去三級片，即係波多野結衣啊咁嗰啲片嘅文氣嗰度。咁嗰個效果咧係真係好似一個故事咁樣嘅。咁我諗呢兩骨精強嗰類片咧，如果俾阿葉柳啊，俾阿林鄭去睇咧，佢可能以為真係一啲文藝小説都唔定咯，因為完全係聯想唔到嗰啲鹹片嘅，即日本嘅鹹片係拍得咁認真，嗰啲男女主角咧啲面部表情同埋佢哋啲戲係咁認真嘅。 唱及 Nap 及 Brown 配咗几钱 ？B 话唔中意听鬼故 ，Solomon 王边个话 ？Anton Fred 邓模式明白，多谢唱及 Nap 及 Brown， 请你几时上女 ？Wendy Liu 探长今晚是否化了妆？小明坐火车 ，Hello Mapic 超乜系？面有烟红 ，Nicola 哎呀迟咗 ，Lamage 王麒麟属已有排衰。 逐個講啦，阿俊話我眼鏡配咗幾錢啊？哇，好嬌貴啊！因為個鏡框咧，我上次嗰個鏡框，我受到一個教訓，就係咧，因為上次我塊鏡都唔平嘅，但係咧嗰個眼鏡嘅周老闆咧，即係個嗰希路眼鏡公司嘅老闆叫周老闆咧，佢話：喂，你塊鏡咁貴，就梗係配翻啲貴嘅框啦咁樣。我當時我心諗，塊鏡已咁貴，我再配埋貴框咧，咁咪～冇乜意思喎，覺得最緊要塊鏡啫，即係我啲實而不華嘅人嚟噶嘛。咁點知原來佢咁講咧，背後係有意思嘅。因為我上次嗰個框唔知$80定$120咁平嘅啫，黑色嗰個框。咁但係咧背翻嚟咧，佢好快，因為個框變形咧，而令到嗰塊鏡變埋形，仲擠咗塊鏡片出嚟。即係話咧個框實入住塊鏡，但係塊鏡個鏡框變形縮細定唔知變歪咗咧。咁於是乎咧，頂個折鏡片就彈咗出嚟。咁兼夾咧，因為塊鏡嘅壓力咧，令到個鏡片有少少攣啊。咁我覺得睇得唔係好舒服噶啦。咁同埋塊鏡啊，隨時會彈出嚟咁樣。於是乎，我就去驗，唔係去俾佢睇塊鏡啦。佢話冇得整喎，因為個鏡框係啲膠太渣咧，用得耐就變咗形。咁所以咧，開頭都以為咧係因為嗰塊鏡攣咗而睇得唔清嘅。咁點知就順便就驗一驗眼，一驗咧，哇！我得加75度遠視啊，隻左眼，但右眼近視咧就減咗，就變咗零啊！即係我而家冇近視，係得遠視同埋散光同埋老花三樣。咁但係今次經過呢個教訓咧，我就買個好啲嘅框啦。咁我揀咗個 Ray-Ban 嘅框咯。咁其實呢個框咧就係我細個第一次。見人戴眼鏡就係呢個框嘅，就我老豆嗰副老花眼鏡咧就係呢個框啊。咁我想 tribute 我老豆啦，所以專登揾翻呢個鏡框嚟戴啦。咁個鏡框都唔平噶，咁加埋連鏡框連個鏡咧就$4,500。咁好多人都話聲話好貴。咁點解咁貴呢？因為我鏡咧就集於呢、這個遠視、近視啊，近視一隻有一隻冇啦。遠視、近視、散光、老花於一身，仲有咧佢漸變同埋漸進都喺埋度嘅。咁所有 full function 喺曬兩個鏡片度咧，咁於是乎咧就要$3,000+個鏡片。咁咧仲加埋咧佢個漸變變色嗰個 function 咧，一般變色就變灰色嘅。咁我以前用慣變灰色嗰個都幾好。咁但係今次咧佢介紹我，有變大啲色都得嘅喎。 變做茶色喎、哦，呢、這個咁我覺得呢個框顏色咧好夾茶色嘅，同埋茶色好似有型啲咁嘅，咁要茶色加多500蚊，變綠色就加多700蚊，咁於是乎我揀咗，哎我中意茶色喎、哦，咁於是乎咧，我買呢個框就4500蚊咯，成個連埋驗眼、配眼鏡、鏡框加埋，咁好肉赤噶。事實上你知我又即係唔係話大把噶嘛，即係碌碌皆辛苦咁樣，但係後來我就諗住。哎、你買一支鏡頭幾千元，你都是拍的時候用啫。但我瞓醒就要用咯，呢、這個於是乎咧就買貴啲啦。我覺得肉尺都過咗啦，因為都幾舒服嘅戴得，因為就托得個皮幾好。咁有人問咧就買埋化妝，其實係同個 cam 有關嘅，因為而家用翻個 iMac 裏面個 cam 咧就幾渣，啲顏色又好唔準。咁咧，即係大家忍耐下啦。原因就係我明明用咗個靚 cam， 但係佢嗰個由 cam 落去電腦嗰個 interface 咧就壞咗。上次已經開始壞㗎啦，但係今次就壞到駁唔到添。咁所以又要破費，又要買嗰個 video interface 啦。真係好唔願意，心不甘情不願底下都要換㗎啦。咁咧，仲有咩啊？仲有Candy 啊，我會叫佢嚟噶，下個星期一睇下得唔得閒啦。小明坐火車而家先出現，麒麟淑儀都幾好笑喎、啊。我覺得佢應該開網台啦，日日爆政府啲嘢啊，爆呢個中聯辦啲嘢啊，幾爽噶、啊、都。即係其實爆嘢咧，未必一定使坐洗頭艇嘅，可能增加你嘅統戰能力都唔奇噶嘛。 Kelvin 可以讲下七景吗 ？B 话探长龟佬系同你讲下，小姐多谢你啊！9527从业楼嘅失败得知，车公庙好靓啊 ！Anton Fred 老探有冇提醒留言前打个标点符号 ？Alan Chan 眼镜佬好多时系讲真话 ，Chan 及 Nick 及 Brown 有冇咁严重 ？Anton Fred。老探有冇考虑打雷射清远近视？搵上翁4000几，要大够10年先抵得翻。Mapic Charm 咁嘅价钱差唔多啦 ，Kelvin 抵玩啦，咁多嘢。K Sean 第一次发言，支持你探长。Lee Patrick 眼镜过2000美元都觉得贵。 2000美元好贵、哦，我冇讲美元、哦，唔知点解一厢情愿话系美元嘅咧？呢、這个 speech。咁咧就之前嗰副都因為框平嘅關係3000几蚊，我都覺得好貴噶啦。咁但係戴咗三年，就啲度數轉咗，冇辦法焗住要換啦。咁啊 ，KK 你好啊，第一次發言，發多啲啦，希望你以後。咁啊 ，MacPick HK 咧，係啊，你識嘢啦，價錢差唔多，應該冇收貴我啩。Vincent 話4000几戴10年先得，冇得咁計喎，大佬病都邊個想睇醫生啫？有病就要睇㗎啦。我冇考慮打 laser 咯，同埋阿俊話咩冇咁嚴重啊？唔係你講乜眼鏡佬講真話，唔知啊人嘅問題啫，唔係眼鏡佬問題嘅。係咯 ，Anton 就話咧，即係留言嘅朋友咧就喺。一句前同埋句後咧，就要打個標點符號，先確保佢讀得清楚嘅嗰句嘢。咁你如果唔係你聽下其他有咩分別就知㗎啦。遇到一個失敗就證明車工好靚。哦，呢啲啊少少巧合嘅啫，我覺得。 多謝你啊！9527近視同老花，我唔係會抵消價咩 ？Lee Patrick 雷射醫近視有好多後遺症，唔好亂試。Angelie 女王狂插西涼，探長有冇睇決戰 ？John 及 Nick 及 Brown 興嘛？ 唉，我避得就避啦，仲睇乜鬼人哋個台啊？因為我覺得全部人都係食錯藥嘅啦，而家都唔知點解。即係俾人當狗玩咯，始終都係。雖然阿 Gary 頭先唔贊成我咁講，但我覺得真係可悲㗎。喂，你全部啲人就自稱自己又識玄學，又虔誠佛教徒，又金融嘅才子，又總之個啲 title 都勁到死啦。咁但係都係不敵呢個情緒嘅作祟啦。 即係俾傳媒牽咗鼻嚟走啦，仲要俾嗰個最尾個幕後玩家搞到個局咧，就令到大家會分化啦，令到大家會鬧交啦。咁有啲人有 hidden agenda 就唔好講啦，因為我聽人講有啲人又想入翻政府做，有啲人又背後又唔知同邊啲人熟啲，有啲人咧就背後同邊個女又傾得埋咁樣，即係好多自己嘅私人恩怨加埋自己嘅情緒感情加埋落去啲政治嘢度，有冇好傾啫？即係仲係為咗呢啲咁嘅自己嘅私人恩怨喺度，即係喺度好多意見咁樣，我覺得無謂咯。即係嗱，好多人都覺得你咪講豬咯，嗰樣嘢明明關你事，你又唔關心。嗱，我覺得我真係必須要向你澄清咧。如果呢個一個社運咧，我必定會參與，我必定會有意見。但係呢個又唔係社運，呢個係你改變唔到個。個假選舉，你仲要俾搞呢個局嘅 designer 玩到你謝，俾你覺得好似關你事咁樣，咩300 plus 不知所謂 ，plus 咗又點啫？你個300 plus 真係有影響力咩？唔好傻啦，唔該。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單嘢係一來內耗啦，二來就係一個大數據，係俾中共咧用嚟分析點解香港人咁都會接受。一個咁嘅選舉啦，所謂原因就係我覺得，我諗中共咧應該嘥咗好多時間、嘥咗好多錢咧，嘥好多顧問費同埋人費咧，就走去了解下點解香港人喺英治嘅時候冇民主、有自由，只不過係你嘅經濟改善咗咧，就可以控制得咁好咧，仲有人亂英咧，即係我覺得呢個話題咧係中共要好好地咁樣。問下點解自己咁衰相呢，回歸咁多年呢都咁犯眾憎嘅。咁當然呢個唔係香港嘅問題啦，全世界都憎中國㗎啦，除咗嗰啲窮過中國或者有啲戰亂嘅國家覺得中國相對穩定有飯食。咁我哋香港人唔係嗰啲咁嘅口腔期㗎嘛，大佬。即係我覺得呢個對，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單嘢呢假選舉呢對中共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數據庫嚟嘅，因為就算雨傘運動，如果你早啲醒目嘅話，早啲識得玩呢班香港人嘅話，你淨係將一啲水深火熱嘅市民，你就俾好多福利佢，你逼嗰啲喺香港攞咗好多著數嘅人嘔翻啲利益出嚟，咁已經冇呢個運動啦。香港人好簡單嘅咋，香港人真係不配有民主啊！即係唔係富嘅説話。即係香港人嘅民主嘅 priority 係排喺第二嘅，即係令到大家都魚翅朗口咁樣。其實你唔係做唔到嘅，你只不過打嗰啲貪官，唔好嗰啲貪官代曬啲錢，你分裝比較雲存少少，其實已經搞掂㗎啦。香港人真係勁簡單嘅，但係偏偏就係狗狗不理吃屎，共產黨就係賊，賊就係中意攬財，賊就係中意搶埋人哋嗰啲。咁既然呢度改唔到，你又唔好搞咁多花神啦。即係而家我見到有誠意想改變香港同中國嘅關係，都唔係完全100%係壞事。咁但係我見到香港啲人自問自己係受過殖民地教育，金融財進又識得咁多嘢嘅，都俾人玩到，我覺得好意外咯。 耶夫劳达斯叫贵，下次再加埋防蓝光你就知贵 wine 信王食错药都形容得几贴切。Anton Fred， 我觉得探长今次缩得靓。On to 47，唔同网台唔同意见，点解要互相攻击？食论王讲下眼镜咪几好听咯，讲乜鬼选特首啊 ？wine 信王作祟独祟，小明坐火车欣赏探长。Jack Music MB 鄧模式今晚突然轉涼，探長出門注意。Wendy Liu 女王揾交界。Alan Chum 民主唔可以當飯食，就係代表香港人心聲聲風。探長好 啊，有啲，我覺得即係去到而家呢入夜咧，即係大家嗰啲回應咧都係幾有。即係點講咧？即係 好實在嘅，例如夜骷髏啊，加埋防藍光仲貴啊！我而家已經係防 UV 嘅咯喎，佢話，因為佢變咗色，係咪即係等於防 UV 咧？我唔敢肯定，可能第二樣科技，可能你講得啱嘅。食錯藥都幾貼切，我真係覺得食錯藥啊！阿 Anton 話點解咩？我覺得探長今次縮得靚啊，縮乜嘢啊？我冇縮到喎。我其實一早已經講咗，我唔覺得，即係我覺得我唔係縮咯，我覺得係你嚟都嘥氣嘅，即係。根本就係唔想即係抗拒俾人玩、俾人玩弄啦。呢個唔係縮嘅。唔同網台點解要互相攻擊？呢個真係問得好啊！你咪問下嗰啲網台幾大撚人咯。即係大家都跟住佢。即係點解港女唔中意港仔呢？原因就係港仔連自己嘅意見都冇咧，都要跟啲大佬嘅。嗰啲梁天琦啊，嗰啲鄭松泰啊，即係嗰啲咁嘅豆僆咧。全部都是跟阿長毛影完張合照又要道歉啊，又要認錯啊，即係呢啲男仔有乜用噶？我是港女我都溝鬼佬啦，所以咪造成呢啲情況咯。即係唔同網台唔同意見都要攻擊。阿蘇倫話講下眼鏡咪好咯，講乜佢選特首啊？即係我都唔想講嘅，只不過大家真係太關心啦。同埋我啲朋友明明係好朋友，明明係戰友。都唔知點解黐咗線，咁我因為受唔起呢個刺激，我先講啫。蘇倫俾啲面啦，今晚又轉涼啊，撲街咯！唉，都唔知我好耐冇試過咧，病完咁短時間又病翻嘅。因為以前咧，我病完之後咧，我有抗體咧，我著短袖衫都冇事嘅，但係我好快又咳翻啦，唔知點解。同埋可能根本就冇斷過尾，同埋今日晏晝咧，我喺度做咗嘢，跟住晏晝出咗去同阿監製睇戲咧，睇《Transporting》啊頭先。哇！出去嗰陣時有少少好似攝親發燒咁嘅感覺，咁原來係有少少肚餓，食咗嘢就冇事啦。多謝呢個朋友咩？鄧老師關心啦，女王啊揾交嗌，咁你覺得係咩？我唔知啊，唔評論啦呢個。民主唔好當飯食，咁花生就有人當飯食咧，不過。我不明白你咩意思啊？就是代表香港人的心聲，不明白啊。Hello， 山峰你好。咩啊 ？Anton 話女王早兩日已經開始跟錯車，以為是堅發咩？以為啊？要你讀啊，真係 sorry 啊，我讀不到啊。 Anton Fred。女王早兩日已經跟錯車，以為是突發堅料，轉貼農曆年前國航收購國泰單假料，俾人笑。Simon Wong， 唔好要藍光啊！藍光眼鏡啲色温變亂襯。Lee Patrick 防藍光，近年先有，似係巧立名目。收多啲錢，企香飲無。如果唔係藍絲，又點上到 T V B？ 阿小明坐火車。世事都給你看透 ，John 及 Nub 及 Brown 收工，真係涼咗。John 及 Nub 及 Brown， 你小心身體。Anton Fred， 放藍光要領加錢，香港配會寄哪裡？兼且眼科醫生勸人唔好亂配藍光鏡，話有啲人會有負面效果。 哇！好彩我而家先聽到你講呢樣嘢啫，因為嗰、那個亞洲老闆都冇同我講過藍光呢樣嘢。因為反而咧就有一個新科技嘅驗眼器咧，我覺得幾好喎、啊，即係好明顯唔同咗喎塊鏡。就係咧嗱，以前咧漸進咧，即係下面呢橛咧係老花，上面嗰橛咧就係遠，即係睇遠嘢嘅。咁下面嗰橛咧就成橛都變咗形嘅。咁開頭唔慣咧，落樓梯啊或者追巴士啊，就有少少熬底嘅，因為你個高度咧好似唔同咗啊嘛，即係望落個地下。咁但係佢而家用嗰個高科技嘅驗眼法咧，佢話嗰嚿機佢買翻嚟2000多元，可能就轉介喺我度啦，可能某100元。咁咧佢咧就前面佢問我咧平時睇電話個距離幾多，咁我咁揸住俾佢睇啦。咁咧跟住擺一部機喺前面，咁咧另外一部機咧就擺喺遠處。嗰部機好似一個眼鏡座，但係有客房裏面有支 cam 同埋有一排 LED 燈。咁我前面嗰個咧兩個機器嚟嘅，有一排 LED 燈。咁咧叫我習慣，即係 做翻平時嗰動作，喺地鐵睇個 iPad， 即係睇 iPhone 咁樣呢個距離。咁咧佢咧就兩個機器咧就 synchronize 咗，就同時咧有啲光咧唔同嘅光，就咧就另外一個 camera 咧就追蹤我眼球，就locate 翻我睇嘢嗰個位，即係睇近嘢同睇遠嘢嗰個位咧，兩個嘅眼球都唔同嘅 location， 有啲人歪咗少少，有啲人正啲咁樣，或者遠啲咁樣個角度咁樣。咁於是乎咧，佢攞曬呢啲數據咧，咁我而家配咗眼鏡咧，我發覺下面嗰橛咧係零零四四得一個，即係呢個位咧，得一個位係有少少突透嘅，就係嗰個老花位啦。咁咧側邊呢啲咧就正常嘅喎，就係望到遠嘅喎。咁即係話而家咧呢個技術已經 modify 咗咧，就去即係將你嘅習慣採咗樣啊，你嘅眼球望向邊度咧，就跟住咧就再集中你平時睇嘢嗰個睇近嘢嗰個位，就淨係將嗰一橛嘅鏡片做嗰個老花落去。哇！我覺得已經好大貢獻嘅呢樣嘢，即係比貴一兩嚿，我覺得 OK， 完全 OK。咁變咗你望落地下度咧，當你真係望路嘅時候咧，你就冇懷疑嗰粒嘢係唔同個 focus 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非常好啊。咁所以而家呢副眼鏡咧，我中意咗戴，原因就係咧，即係 all the way 遠近高低都全部都清，暫時。但只不過睇有冇人唔清啦，啱啱呢個距離有少少尷尬。Cody， Cordyon 究竟花生同 Radio 咩事？这 Pandas 保重和探长 BR 中港关系真系好难改变和 Alan Chum 打错民主唔可以当饭食，小明坐火车动彩场同监制都要戴翻条颈跟保暖，冇咁易冷亲。咳都少啲 ，Herbert 存一小杯白蘭地，感冒起企生。不過好早之前就聽到陰謀話，特朗普會由共濟會控制下做總統的 Anton Fred， 但漸進乜唔係好易頭暈咩 ？Kill Michael， 係探長 Anton Fred， 老探鏡片係球形定非球形？ 非球形同埋球形我唔知喎，點睇噶？你教我，我唔知喎。即是不是凹凸那些、啊、鏡片我知道球、非球面鏡是比較貴，因為變形沒那麼多嘛。那、Anton 就說漸進不是很易頭暈的嗎？我就是說，我剛才剛剛說現在的科技高了，現在不頭暈的了。 KK 就說為什麼共濟會說那他什麼都買一些實中一個、啊、即這個節目又說共濟會控制下特朗普做總統，有啲咧就話特朗普做唔到即係選咗佢，但係佢唔能夠登基咁樣，都有人講喎。咁是但一個中都覺得好神奇咯。咁實有一個中嘛問題係。咁 Herbert 就飲杯白蘭地感冒起啊，係咪威士忌都得咧？因為我呢度得威士忌冇白蘭地喎。係啦，要打頸要戴頸巾啦。咁啊，Cody 話花生同 Our Radio 就冇發生咩事，只不過咧就係Gary 咧就離開嗰個花生網啫，即係因為不嬲咧都係自己製作緊音樂背後，唔係自己製作緊無奇不有咧，就一個節目提供者就俾咗花生出嘅，咁即係兩邊聯播嘅 Our Radio。咁但係而家收錢之後咧，就會停止咗俾花生嗰個播咁解啫。咁兼夾對裡面某啲人士嘅嘢又唔係好滿意，咁所以咧就更加大決心就 quit 咁解啫。 Mapic Chowman 探長平日整定台灣出嘅黑糖姜母茶喺度，如果覺得有啲啲食餐感，衝一衝。不過有啲辣嘢，骷髏 Dark Skull 防 UV 係防太陽光害，防藍光係防電腦光害。不過你唔需要長時間對住電腦電器都可以唔使防藍光，多謝你啊！9527上屆世界盃音樂大師登過聽眾。可能今次美國總統選舉就中一次， 黄剑恒 ，Hi Cody，on 明白。 喂 ，Hello， 黄剑恒啊，你好啊。喂，咁咧，即系其实 iOS 咧已经有个系统咧，可以教夜晚猫啊。咁咧搞夜晚猫咧，自然会将个 mon 咧变咗 tungsten， 即系钨丝胆嘅色温，咁啊自然会冇咗蓝光嘅。咁我觉得呢个又系非常好嘅设计嚟嘅。咁但系Mac OS X 就暂时可以冇咯。咁听讲下一代嘅 Mac OS X 咧，就将会同 iOS 嗰度合作嘅，即系话咧，第时 iPad 嗰个 OS 咧就同埋电脑 OS 好接近嘅。咁呢個 rumors 咧就嚟自一啲 insider 嘅，喺蘋果裏面嘅 insider 咧就話macOS X 嘅人手咧就調咗成三分二咧就調走咗 iOS 嗰邊，咁一係咧就佢覺得 iOS 唔係佢覺得macOS X 咧就已經冇咩要改善，咁咧要多啲人喺 iOS 嗰度人手，有啲人咧就估計佢咧就會呢兩個 OS 會 merge 咯，如果 merge 都幾好玩嘅，真係唔知有咩事發生。咁我諗呢個世界仲多人用咗電腦嘅應該，因為容易用啲啊嘛。又或者手提嘅 device 咧更加更一步取代到呢個 desktop 電腦咯。 段 room 幾時又講下啲懷舊嘢？有次同阿基讲到 game 真系好正，可以讲下旧电影都好。Nicola 威士忌加热水自感冒起。Anton Fred， 我听我个时光是讲喺量度眼球距离同前视焦距技术先进咗，所以准确咗。 系咁啊，几好啊，所以唔晕咯。咁咧就原来威士忌加热水都得啊，依咁好喎。咁我呢样。美味的良藥來的，因為威士忌很香的，還有喝完威士忌呢舐回口唇呢乾了呢你都有一股甜味，很開心。還有潘 Ron， 咦，你是少數會覺得好聽的，因為其實我跟阿基講的集講懷舊的 game 呢機譜啊等等，其實我非常 enjoy 那集，但強差人意地呢個 hit rate 是挺低的，即係其實冇乜市場，我相信。咁啊 ，Ron 咧應該都係一個市場嘅拉闊嚟嘅。咁啊，多謝你欣賞啦，因為我嗰集我中意噶。如果我自己唔好開工咩啊？哦，我夜咗少少唔緊要嘅。咁大家差唔多啦。既然而家跌到落130幾，咁都冇乜特別嘢噶啦。即係我就。我唔想講，我有啲留言都幾精彩啊，可能唔會擋住嘅。喂，咁咧其實咧，即係講翻起大耀網台咧，即係我有個祝願啦，即係我希望佢快醒啦，即係因為仲有個零禮拜咧，嗱，即係大家如果有時間同埋心水清咧，就好希望大家做個實驗咧，就睇下今日嗰啲跟車好貼嗰啲節目主持人咧。跟錯咗車或者跟啱咗車，總之之後咧有冇第二個風景啦、啊？講啲嘢，因為咧我有個朋友咧，佢係做 operator 嘅，咁啊長期咧就好心水清咁樣留意住好多主持咧講嗰啲嘢嘅，咁佢啊巨細無遺咁話俾我聽咧，有幾個特別大聲嗰啲主持人咧，就講完嗰啲嘢咧，即係。噏錯曬咧，下個禮拜當唔記得咗，又講咗第二樣嘢，仲大聲咁啊，冚咗嗰樣嘢。咁但係嗰啲聽眾咧，仲係如痴如醉咧，就繼續陪佢癲嘅。咁究竟你係咪咁嘅人咧？即係你聽節目嘅時候，咁我諗大家真係要檢討下啦。即係你不停咁樣長期係自己講嘅嘢，或者自己認為嘅嘢，唔使負責任地講完咪算咯。只要使乜理我又唔係收錢嘅，即係。你唔可以用呢個咁嘅態度嚟對付自己嘅，即係我唔係要你同人交代，但係你有時你對自己都應該老實啩，即係你真心覺得嗰樣嘢錯咗，你不單止唔檢討下自己點解會睇錯呢個 case， 咁之後咧，人哋講就又跟埋人哋又一樣咁講法，又一樣繼續錯，咁個責任就擺咗喺人哋度喎。哇，因為你係主持，我唔係喎。我錯好閒啫，因為我係 nobody， 因為我有時同一啲 我認為佢係朋友嘅聽眾咧，即係我覺得喺呢個界，即係喺呢個空間裏面係朋友嘅時候，即係有時候我投入地當你係朋友，咁佢又覺得，我都係小薯仔啫。但係我覺得大家千祈唔好咁諗啦，即係有機會喺度同大家即係有啲靈魂嘅接觸啦。因為大家都靠啲文字啊，靠個意思去接觸嘅時候，咁我係當大家係朋友嚟嘅。咁但係唔好到一講嘢有少少對自己負責嘅時候，就話自己小薯仔咧，即係覺得並唔使咁樣嘅。即係我唔係老蕭，我唔係黃一文，唔夠班。咁所以咧，希望你當係朋友，我會覺得舒服啲咯。明唔明白？阿 Lam H， 你話講懷舊 game OK， 咁你有冇聽我同阿基嗰集先？嗰集真係幾好笑啊，同埋令我勾起一啲咧，我喺遊戲機中心做嘢嗰個故仔咧，即係機鋪曱甴故事咧。哇！我嗰個真係印象真係極深刻啊！我呢世人都唔會唔記得啊！即係機鋪曱甴故事太精彩啦，實在。阿 Lee Patrick 就話花生台而家個節目，個個節目都講選舉煩到死，我真係冇聽好耐啦。佢煩到咧，唔同人又開啲唔同嘅特備節目咧，即係我覺得佢應該將個特備節目成為常規節目咯。因為而家咁 critical 嘅政治生態，日日都有突發嘢噶啦。何志光先精彩，有時我聽佢講咧，真係。真的不知道平时怎样生活的，真是匪夷所思的，简直是。咁啊，阿 Lamich Wong， 你啊建议你听下九吹廿四，有埋阿 K K A Y， 咁你 search 下咧，即系就其实九吹廿四咧，暂时都是一个好名嚟嘅，即系唔系自己赞自己。好的意思咧，就是话你在 Google search 咧打九吹廿四，用翻。阿拉伯數目字9同埋24咧，就一定揾到我嘅，就暫時係唯一一個答案嘅啫。咁有時改名要識改，原因就係要獨一無二，咁人哋容易揾到啦。不過咁話，即係你個人唔出名，你點容易揾到都冇意思嘅。咁如果你想睇翻阿基嗰集咧，你係打九吹廿四加 K A Y 呢兩個 keyword 咧，就應該揾到我哋講遊戲機嗰集噶啦。曱甴真係唔方唔好笑啦，曱甴機鋪。阿 Herbert 就上海麻雀，係咯，上次講 game 都講三個鐘嘅啫，離曬譜嘅真係。網台聽唔曬，而家亦都係啊，網台太重複啦，即係我覺得其實有少煩添啊，因為我覺得某程度咧，有啲網台主持咧，即係覺得自己受歡迎嘅因素就係因為鬧人，或者因為嗰個政治立場要好鮮明，或者要跟車，或者要。去到好盡嘅嗰種爆啦，所謂我就係頂唔順嘅，心臟都頂唔順啊，聽都頂唔順啊，咁所以我都慢慢遠離緊網台嘅，少聽咗好多嘅。 花生家下，我淨係聽譚博 Lamich 旺好一陣聽。亂 run， 人大咗都中意講同聽以前啲嘢。Mapic Charmin， 我已經冇聽花生好耐。 嗯。 Trump， 我開始減少咗聽網台 Lamich 王零八十二十六講下古今嘅 TV game 一嘉賓串 Lamich 王係呢集嗎？ 係啊，冇錯啊，就係、是、呢集啦。真係死味 ，Alan 又話自己減少聽網台，即係其實我一兩年前啦，咁三年之後，我已經有個預言咧，就係話網台太過同質化咧，就會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會首先啲聽眾越嚟越極端啦，唔極端嘅聽眾越嚟越遠離啦，咁啊呢啲都中曬嘅，咁我冇第二個 option 嘅，淨係咁講，同埋我三四年前咧我都講。中共一定會培養一啲代表紅色嘅好人啊！即係代表紅色，包括佢支持中央施政啦，即係唔係反對派啦，就會有一個好人出現。但我估都估唔到係曾俊華咯，同埋我估極都估唔到係曾玉成咯。當時啊，咁但係咧，循住一個邏輯嘅方法去估計咧，佢點硬都對付唔到香港人嘅時候咧，就必定會出呢招噶啦。咁我不幸咁又中咗啦。 咁我即係如果你講我講啲嘢中唔中咧，即係我唔係同阿蕭生鬥燈，我覺得一啲都唔燈咯，俾佢哋，因為佢哋冇無他嘅，因為我講啲嘢係好 mild 同埋係好唔係大家一個好 dramatic 嘅答案嘅時候咧，即係大家來又唔係特別中意聽，又唔能夠成為話題。但係幾年後咪證實我幾年前講一樣嘢，而家都發生緊咯。即係雖然大家又覺得話要懶叻咁樣，即係我唔係攞呢啲嚟認叻啊。即係當你一個用一個平常嘅邏輯去分析，係人都諗到呢啲嘢嘅。即係正如人嘅第六感係好強勁嘅，可能有預知能力啦，可能耳仔聽到好多嘢啦，可能你用個直覺都分析咗好多一啲大自然嘅變化啦。咁但係你偏偏選擇相信文字，相信所謂文明嘅時候，你就自然會犧牲咗你嗰個第六感啦，你嗰個其他身體上面嘅四感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就習慣唔睇文字咧，雖然係好唔文明，即係有啲人覺得即係唔係好點講啊？即係唔係好識好多字啊？咬文嚼字啊，好多學位啊！但我勝在我嘅直覺咧，我係諗到一啲嘢係可能同一般人諗到唔同咁樣都唔定。咁所以咧，我又唔係好 proud， 我覺得好痛苦嘅原因就係咧，即係當人人都係咁樣崇拜權威，人人都係攞啲二三手嘅資料啊當係真嘅信埋，又唔嘗試下自己 explore， 唔嘗試下自己嘅感覺下個世界發生乜嘅時候，咁當你自己先係咁嘅時候咧，你喺個社會度覺得好孤獨同埋。成日同人鬧交，同埋成日好多人用一般嘅睇法嚟睇你嘅時候咧，就好多人誤會你，覺得你好小氣啊，覺得你成日乜都拗啊咁樣。即係所以呢樣嘢我都係接受咗噶啦，因為咁多年我以前即係成日覺得點解咁，但係而家連呢樣都解釋埋嘅時候咧，咁我覺得我最需要就係喺 YouTube 度開麥咯，因為同實體傾偈咧已經越嚟越出事啦，因為實體嘅朋友咧。就而家大人大姐，你個年紀去到呢個時候，人哋又唔會俾面口你睇嘅。但係你見到好多朋友無端端又會約成班人又唔揾你啊咁樣嘅時候，你就知咩事嘅咯。咁因為人哋唔會預你一齊去卡拉 OK 啦，唔會預你一齊去一啲打麻雀啊、家庭日啊嗰啲冇我份嘅啦。咁所以呢樣你咪自己要接受咯，即係正如你揀嘢做又要捱窮，咁你肯捱咪得咯，即係千祈唔好揀嘢做之後又捱又話又信人哋唔俾嘢你做咁樣，即係講緊我嘅生意啊。咁所以所有嘢而家去到呢個境界咧，都隨緣嘅啦，即係都冇咩，即係壓力係好細嘅，因為我喺呢十年裏面咧，慢慢可以減到壓力就係原因就係。多想一步想通了就可以了，很多事都现在都挺舒服啊，生活我刚才看完 Trainspotting， 我想作为一个接近40岁的朋友呢，应该看得挺开心的，因为40岁前的朋友呢可能没有感觉的看完都，所以这套戏呢今時今日先拍續集咧，有啲蝕著嘅，真係冇乜 noise 啊！直頭係，唔係話列車第二集。 多謝你啊，9527.5順要瞓覺啦，明天再由頭重温。Anton Fred 加下好多後生仔女去咗玩17 roof 之類嘅直播 apps， 自然少咗聽網台咯。韋上翁完全理解唔到點解啲人會中意曾玉成。Albert，多謝探長俾多個選擇我哋，唔好淨係得一個話題。李恩瓊仲吹緊，我以為散咗添。李 Patrick 老蕭而家刻意營造燈神形象，唔似佢自帶性格。李恩瓊 miss 咗一陣添。On to 47，諗起 HKTV 選戰套劇 Anton Fred。韋森普通心理學，食得士多有水食都會當狗大貴， 哦咪係囉，好可悲呀。咁呢所以哇，突然間有人提起選戰呢，因為我早排先覺得呢，點解呢排啲人成日都係講選舉，但係完全冇人提起選戰喎。咁我都有衝動咗去睇返，因為其實都 OK 好睇嘅嗰個劇之中呀、啊。 同三次元人溝通有啲困難，我唔知道你係咪揶揄緊我咧？咪差唔多啦，咁我都講吹咗幾耐啊，兩個半鐘啦，唔好太過分啦。咁都係大家要瞓嘅就瞓，要重温就重温，要 sponsor 就 sponsor。咁我重新講多次 sponsor 俾大家聽啦。我 sponsor 咧就喺呢、這個description 裏面咧就有我嘅 sponsor link， 同埋有個 HSBC 嘅 account number。咁 sponsor 俾我做乜咧？因為我節目一來唔收錢啦，二來我不時都要更新器材嘅。咁我嘅目標好簡單啫，盡量唔想將我平時開工嗰啲器材都係用翻開工嗰啲嘢要嚟做網上直播。咁啊，真係好非常好啦，即係可以分開翻兩批架撐，可惜到而家都未得。咁啊，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值得嘅，咁啊繼續支持下我。其實聽都經已係支持噶啦，咁都好多謝。咁啊要 subscribe 啦，因為講到牙血都出埋咧，都突破唔到6000喎。因為進入6000個 subscriber 咧，都差唔多一年啦，都6200幾啊，你唔知，真係好可悲嘅。即係咪真係咁辛苦呢聽我節目咁咁少 subscriber 真係冇人啦，仲係儲咗好多年㗎啦，由 stage tube 儲到而家都係6200幾，真係好死㗎啦！人哋咧嗰啲 YouTuber 半年都已經超過100000咁樣，真係簡直係冇得比啊！咁我又唔係妄自菲薄嘅，我只不過係講翻出一個真實嘅數據啫。好，讀埋呢度真係真正要撇啦！大家如果整蛊我咧，就继续不停留言啦。 86 99同三次元人沟通有困难。Pyrenzu 要瞓啦。88 Anton Fred has to live this dramatic. Chairman 88 Leon Kington 搞货金。86 99 Albert Yarha， 我记得以前有个 game 个同学用1蚊打咗几个钟头，搞到个老细要俾翻钱佢，叫佢走。Techmusic MB 88。And 加油探長 Wendy， 你得閒做多啲 FBLR 你。 我又冇諗住再做 Facebook Live 喎，我係通常啲突發嘢先做 Facebook Live， 因為最方便，用個手機就做到。阿 Anton 冇飛廣告啊，咁啊俾個 like 你啊。Anton 話冇飛廣告，大家點諗下點解 Anton 會唔飛廣告呢？呢樣值得大家諗下嘅問題嚟嘅。咁咧，Auntie Forecast Good Night， 拜拜啦，好啦，再見。咁咧呢個節目咧要一段時間先至 upload 到嘅，因為唔同 Facebook 嘅。選戰有講金主辦眾籌啊，係咩？咁好少我唔記得咗喎。好啦，有人問我點解唔課金，我頭先都講咗啦。因為我的節目呢就不可以很 regular 咁樣一定出到，雖然 so far 我都冇乜甩底，但我亦都冇信心永遠都可以唔甩底。原因就是我做嘅工咧就好唔穩定嘅時間，咁可能會早一日，可能會遲一日咁樣。咁我諗如果大家課金咗之後咧，就唔會對我咁仁慈嘅咯。我諗好啦。